这里是吃喝玩乐大搜索，欢迎您收听我们今天的直播，我是王维。 我是米夏。 头一次跟米夏在一起做节目，还稍许有点慌乱。 你为什么要慌乱呢？ 主要是因为你放了两遍片头，但是后来我又想也对，因为可以跟听众朋友简单的介绍一下，因为米夏呢早前在文艺广播跟夏明、小胖他们两个人做搭档，今天呢因为节目组的人基本上全军覆没了，包括小胖，所以都有小样，所以今天呢小胖就说了一定要让米夏去节目。 我估计是别人真的帮不了他了，平时人缘也不好，念着他是我前搭档，搭档都这样了，我得出手相救。 不，这个只是一部分，另外一部分呢是因为本身你看球你也相对比较懂球。 谁说的？我来这儿主要是因为我今天喜欢和我一起搭的这个主持人以及两位嘉宾。哎，我要把这个效果器给调出 来。来来来来， 搭档，你为什么哽咽了？ 主没哽咽， 你老送嗓子也不好。 好好好，来来来，先介绍一下我们今天的两位嘉宾。来，你最熟悉的嘉宾，你可以介绍一下。 北京社科院满学所博士后杨元，你看我脱稿 的。错了吧？ 啊， 还有一个畅销书作家 啊，会玩。 对吧？ 对吧？ 哎，对了， 我太熟悉。 会玩，老北京的休闲生活畅销书作家杨元。 哎，谢谢维哥啊，维哥还给我念了两遍， 对吧？就跟片头一样，得放两遍。 哎，对。 但是我真的就是要不得说，米夏是一个有心人 啊。 他之所以放第二遍的那个，是因为小胖在唱的那个走调的片头里头，有内容是符合咱们今天的内容。 对。 啊，他唱什么了？都没仔细听。 全是小龙虾。 好像是 最大个的， 对吧？ 是。 哎，因为今天我们内容就是讲，哎呀，就现在这样的天气了，正好是小龙虾最旺的季节，同时也是世界杯的时候，大家应该吃点什么？去哪儿去吃？包括那儿的啤酒，包括那儿的小龙虾，哪儿最好吃？正好两位就可以说说。所以米夏很有心，就是把小胖这首唱走调的歌也放了一遍。 对，搭档在我心里还是很重要的。 好吧。 女嘉宾您介绍了吗？ 一个一个来。 啊，好。 女嘉宾主要看你乐的嘴都合不上。来，原美食地图的编导上菜的导演赵雪莲，赵导。 嗨，大家好。 我们给他起的外号叫错错。 为什么呢？ 因为他虽然是北京孩子，但是他不识东南西北。 哦， 就你一问，你比如说他今天说哪儿哪儿，哎，就是东西特好吃，那在哪儿啊？ 就那哪儿，就那哪儿。 哦，方向感比较差，只分左右、前后是吧？ 对， 左右吗？ 分，而且是那个，就我特别精准，面冲什么地方，然后左手怎么怎么样，然后右手怎么怎么样。我说的多精准的，面冲什么地方？ 其实亲，告诉你一个最简单的方式，你就是说你介绍的这个饭馆边上最有标志性的建筑就行。 不，哥 啊， 这不行。你知道就是赵导中午去吃小龙虾的经历了吗？ 我看他朋友圈了 啊，就是出了地铁口那个吃小龙虾那个地儿， 然后 就在旁边那个建筑里头， 哎， 然后他找了47分钟。 但是那个底下真的就是挺晕的，我觉得就是孙老师上次也是找不着。 好吧， 一定要升到地面上，然后说我在什么地方，然后里面的人出来接我。 好吧， 然后人说跟赵导说的是，哎，有进步有进步，才47分钟。 好吧，你就别说孙老师了，反正我们也不知道孙老师是谁。 孙立新老师。 你不用细解释啊。好了，来咱们先进行第一时段的内容好吧。来，先介绍一下世界杯零食卤味儿，咱们先问问搭档。世界杯期间你看球吗？ 看了那么两场。 都是前半 夜。你们家就只看两场吗？不能吧。 因为家里是有人工作。 就是人家就睡了嘛。 那个是工作。 人家没睡。 对，不能睡。 他就隔天得后半夜一点才能回来。他一般在单位看球。 对。 所以 不提他，就说你。世界杯期间你是在家看还是比如说出去？ 在家看，但是虽然没看着，嘴也没闲着。 哦， 就是我看电视的时候必须得吃点东西， 比如说 花毛啊，然后卤味啊。 自己做吗？ 不是，现在太忙了，不自己做。 哎呀，有欠缺。 有欠缺，那也不能都还自己做， 就跟维哥自己做似的。 哎，真的，我真坐着看。 您哪年？ 而且关键维哥这花毛可以是吧？看球一定要吃， 对， 一定要做， 是， 但是他不怎么看球啊。 是、 嗯、对吧， 是 不看球也不耽误吃，反正 不看球也不耽误知道结果。 对, 对、 哦、那倒是、 哎、就是有几个队我还是比较喜欢的 啊、 嗯、但是并不是说哎呀这里都有球星我喜欢啊、 嗯、 这种不就是那种拼搏的精神，那种斗志，包括团队的配合、哦、我还挺喜欢的。 我听着 雷哥这境界真高啊， 喜欢 拼搏的精神， 那是 斗志。 我倒想喜欢国足呢，他进得去吗？对吧？你比如说红魔 啊、哦， 哎，我真觉得踢得不错。 哦、比利时啊， 哎，队员也年轻， 是 我打出了一 种有朝气， 是是是、 啊、 朝气感，哎、 啊， 挺好的。哎，你喜欢哪队？ 我啊，我喜欢德国队。 哦，就喜欢模特队是吧？ 啊，对呀、啊，颜值高嘛，身材好， 哎、 而且踢得也好， 是吗？ 德意志战车嘛，严谨。 但是这次怎么踢得不太行呢？ 哎呀，谁都有这个在河边走湿鞋的时候。 好吧，有掉链子的时候。 再说现在主动权还是在手里的嘛。嗯， 希望他继续走下去啊。 嗯， 来吧，来咱说说卤味， 卤味哈， 谁先来？ 那我先来一个， 行，你 先来，我先来一个啊。那个有一个富记酱肉。 啊， 富记酱肉就是我接触他们家是2013年，最早接触他们家， 嗯， 离现在5年了，大概就是2013年这会儿，是有一个朋友特别好吃，而且呢，专门把我那会儿他们家在那个店在南磨房，就双井那边，然后去他吃他们家，哎，酱牛肉肘子等等做的都特别好。 是小店吗？ 小店，那会儿是一小店，现在我一看开了好几个分店了。 嚯、 哦！但是南磨房那个小店没了。 明白。 啊，我看他现在有一个是在紫竹桥，还有一个是在哪儿？还有一个是在九仙桥，反正都是桥。 好好 啊，北京的桥嘛。 那谁说的？ 啊、 你说的潘家园那个，他也没在桥边啊。 啊，是 南磨房的那个、 啊，对对，那会儿没在桥边上 啊, 啊, 啊。好吧， 那后来就开的那南磨房那桥，那个什么桥？ 双井桥。 不是， 远着呢 啊，就那个什么，就是那个他那店不在那儿开了。 明白 啊，自助桥，做的都特别好， 行， 而且反正他那个东西都是批量生产，他不像有些饭馆， 嗯， 饭馆，比如说我这做一个菜。我比如说谁去尝专门给这谁谁谁谁准备的、 嗯、 他就特别卖力做、 嗯、 那酱肉那东西就是批量生产的， 明白， 味儿厚，但是呢不夺那个肉的香， 哦， 所以他那个调料，我因为我也不知道他到底是搁的什么什么东西，而且呢出成率比较低， 明白， 就是它不像有些地方可能六七成出成率，六七成人可能就四五成， 明白， 就是就不在乎他的那个就是利润率有多高，但是呢一定要做到位。 他们家有电视吗？ 他们家现在新店我不知道，那会儿我去的时候他就是小店，我觉得这东西主要还是 买完了装走回家、 啊、 看大电视、 哦、 你还能换上舒服的衣服光着脚， 哎，真的，就通过这一点就得说你前搭档哎、 哦， 你前搭档是个有心人， 小胖。 对，我们一块儿做，要不然他胖的。我们一块儿做节目的时候，我们都说，哎，看球的时候都吃点什么？比如说像我可能就拿一瓶啤酒，然后一边喝一边看这个球，基本上是这样。 哎、 小胖说， 嗯， 进入状态特别早，然后他要就是 卤鸡腿儿， 不、嗯，就是他先去市场上看4.99的毛豆 啊，对对对。 为什么4.99？ 有5块的，有4.99的，他先找那4.99的过日子人呢。 然后，哎，但是他也挑啊， 啊， 然后买完了以后回家，先把这个做上，然后让自己吃。 小胖真的做吗？ 当然，他做饭做的不错，我们吃过。 哦、 然后花猫一体做好了，然后再其次他要卤鸡翅中， 啊，鸡翅中啊， 哎、 哦， 包括什么那个小的那个厚实的。小棒子似的那个小鸡腿、 哦、 啊，这那都弄好了、 嗯。我不爱吃肉多的，我爱吃筋道的。 所以你们俩过不到一块儿去、 嗯 啊。然后都卤完了以后，一听啤酒，开始看球。 那、啊、然后一场比赛十个鸡翅中，然后一听啤酒，若干花毛。 哎， 还有若干其他的可能。 是 啊， 这是看球还是宵夜呀、啊？ 对、哎，他说了，等看到后半夜那场的时候就又饿了， 对、 哦、代谢都快是吧？ 中间有1小时休息呢，就醒酒了 啊！对对对对对、 啊、 对, 对, 对, 对， 不是像维哥这种就一听啤酒解决一场，我觉得还是比较少的 啊！是啊是啊， 是吧？吸了点我觉得 不是，因为主要怕如果喝得多的话，喜欢的那场球过去了， 对对对对， 真的 啊，就是。 当然了，像前两天，包括昨天那几场球还行。 啊， 就但凡你目不转睛，说稍微一走神，哇，又进一个 啊，没错没错 啊，就浪费 了。昨天晚上8点那场 啊，我天哪， 我那刷着碗呢，又进一个。 我说要去到厕所，我那朋友跟我发小跟我说别走啊，回来又进一个。 维哥还爱干家务活啊，还刷着碗呢。 哎，特别好，咱俩需要多了解 啊。是吧？ 我肯定比你们家那个能干。 真的不了解 啊？ 是吗？ 真的真的真的。 哦， 来赵导，该你了。闻着手里的小龙虾味儿，开始说。 特别作。 小龙虾夏姐说。 不是说卤味吗？ 是的。 那个博士说了一个新店5年的，然后我说一个老店开了几十年了，在鼓楼大街有一个卖烧鸡的，扒鸡的。 知道知道。你鼓楼东大街。 哎，对对对，我这儿有具体地址。 嗯， 鼓楼东大街内联升鞋店边上。 哎，标志性的。 对，特别标志。嗯，然后呢，他们家那个桂兰芳那卖了这么多年，就我觉得那个有 一小 小门脸 儿啊， 然后呢。绿色的重新刷了，前年绿色的门窗还是木头的，左边拉着淡蓝色小碎花的门帘，右边是看不出本色， 上面有情调， 黄色的吧，应该是那个。 其实那是卖烧鸡的地儿吗？ 喝咖啡的吧。 他那个营业的时候就把它拉起来了，因为人家很好像就住在后面似的， 在前店后厂。 对，然后呢，带着套袖， 嗯， 然后有一个一点也不讲究一个纸牌子，就写着扒鸡，好像是20多块钱一斤。就没怎么变，没怎么涨价，感觉现在又增加了那个新产品，有那个卤的那个鸭胗，啊，还有酱牛肉这种，就一共四样。然后一般我们就买他那扒鸡，你去早了没有，去晚了卖完了，一定是3:30到5点中间，而且3:30你去的时候刚出炉的，热乎乎的，然后他就嘱咐你别系上那口袋啊，尝上点口， 嗯， 然后呢，这没到家那鸡腿就没了。它特别的那个烂乎， 一天就一批，我记得。 对，就是撸着就真的是那么一吸溜就掉了感觉，然后也一点都不腻，好像这几天一直是那味儿。就我小的时候，我们家人就买那个，它中间停了一段，后来又开始卖。 明白。 对，它没变那味儿。 哎，那你吃的时候，它是应该是肉鸡还是走地鸡？吃不出 来。它是柴鸡，它写的是柴鸡。 哦。 它那个肉不是特别多，特别厚，特别肥那种，还挺瓷实的，但是它炖的时间长。 哦，所以才能那么容易就 对对对对， 哦， 就是闻着挺香的，就是比小龙虾刺激。你要是就是拎那鸡在前头走，就是你周围得2米不到2米，1米多以外都能闻着， 不能近身， 就有一股那个说不出一种香味儿， 自带光圈哈。 对对对，就跟你吃完火锅身上一股火锅味儿似的，就你还没吃呢，然后你身上就一股那个扒鸡香味儿。 这时候抄起一鸡腿多美啊哈！ 啊，真是，我觉得那个看足球也还行，反正你 啊是 不进球的时候吃一口倍儿解气，进球的时候你就吃一口庆祝一下。 那0-0踢平的那个可怎么办？ 反正不耽误吃啊。 啊，那倒是。 叫什么名？ 桂兰芳。 桂兰芳是吧？ 对对对， 桂花的桂。 你刚才说九元桥那叫什么？ 富记酱肉。 富记酱肉， 一个九元桥，一个那个哪儿？ 鼓楼东大街。 紫竹桥一个店，哦，这个是鼓楼东大街。 好的， 嗯，就是离那个北锣鼓巷不太远了。 对， 好， 门脸特别小，千万别走过了。 知道内联升隔壁。 对，内联升那门脸大， 不是还有一花窗帘吗？可以找哈。 都就可能还没他宽呢，那窗帘 没谁宽啊， 没有 没有 杨元这扇子面身材没他宽， 我哪有，我是倒扇子面吧。 您还瓜子脸呢。 嗯，别乱啊，别乱啊，来来来， 啊，我再来一个，啊，那个张记酱牛肉，这个都熟吧， 这熟 是吧，那个最早是那个虎坊桥那儿有一个店， 嗯， 然后后来我看那个哪儿杨桥那儿有一个店，还有这个西南二环那儿有一个店， 那个哪儿有一个，就是宣武门和平门一直往 那，就是虎坊桥那个店， 那算虎坊桥，我说算南新华街 啊，那对对， 啊， 对，反正都那一片嘛，啊，都那一片， 你看我多精准， 啊，精准，但是你们俩说的都一个地儿 啊，对啊，这张记酱牛肉那吃了得，反正我吃了就得十几年了， 哦， 因为那会儿还是跟坤儿我们俩一块儿逛琉璃厂， 嗯， 然后再往南走啊，到这张记酱牛肉，他每次呢都是来一个这个 烧饼， 加肉， 嗯 啊，那我记得那最早是3块钱，现在好像也3块钱吧， 还没涨价呢， 要么就涨了，我记不清了，因为有时候每次买都是跟别的搭一块儿，那会儿呢就他单买那一个，然后再买各种酱货，什么酱蹄筋啊， 哦， 牛腱子呀，啊，等等的，我还爱吃他们家那什么呢，烧羊肉。烧羊肉也好吃，反正都可以拿回家，哎，你就反正在店里吃也行，在店里吃你来个烧羊肉，来点这个蹄筋儿，然后你再这个来个这天再来个蒜泥，这个前泥， 哇， 哎，再来瓶啤酒特好， 特别， 我觉得这晚上不能吃饭、 啊、 是吧、 啊、 就得看球的时候吃这些，你晚上再吃饭再吃这些，到底吃多少啊？ 亲，我跟你说， 嗯， 就是上咱们这节，当然你今天，哎，你今天是连到八点吗？ 是的，你要留下陪我吗？ 不是不是，我要跟你说，就是上这个节目真的可自虐了， 我已经发现了。 聊着聊聊到晚上七点的时候，你就觉得我太饿了。 那我怎么办？今天 我们一定会听你的节目，暗暗给你加油的。而且再其次，我们一般上节目，比如说主聊哪个方向，真的你下了节目以后就可想吃那个了。比如说我们今天可能主聊马小， 嗯， 肉串，你就脑子里想，天哪，太好吃了，我下了节目一定得尝尝。 那小胖，我知道他为什么那么胖了。那你这身材怎么还越来越好了呢？ 哥老不跟我们参加饭局， 是吧？ 聊着聊着，哎， 在家蹲着吃花生， 他就回家了。哎，我们就吃去了， 他就回家煮毛豆去了 啊。 你可想而知，谁家管得松，谁家管得严。 看见了，您都挂相了。 来来，我们先帮助几位朋友吧。首先呢，我们先来看看那个木木闹啊。这个问题其实可以问问我的新搭档木木闹，他又说了：“求助，本周末有十几个人要给孩子过生日，最好是儿童的主题餐厅啊，能够有这么一个环境，在东二环附近的最好，有吗？” 东二环。 哎，一般你比如说孩子们要有一个聚会啊，或者吃饭，你会选择去哪儿？ 我还真没有给孩子就是自己弄过一特大的 party， 没都参加人家的。 嗯， 东二环附近 有啊，问我呀。 来来来来来来， 着急 办大局的， 来来来， 急死我了。 你可以抢答。 东二环。 啊， 日坛， 别说错了方向。 日坛，日坛， 哦， 日 坛 宾 馆， 没问题吧？ 对对对， 咱们不就东二环吗？ 库勒派。 哦，对对对对， 库勒派 就他楼上的那个， 对，二楼专门给孩子做 party 用的。他那个我上次不是说过吗？那个布置一个月换一回，都是手工做的， 哦， 各种童话主题， 对 对, 对， 然后里面还有小孩的菜单，去那儿孩子点菜，然后还有服务员帮着看孩子， 哦， 然后大人可以穿得美美的，然后呢帅帅的在旁边聊天。 哎，但是十几个人，他有这么大的包间儿， 他可以分成好多区域。 哦， 他分区域，如果您说您十几个人先跟他定好了，他给你画好了区域，还有那个隔断，嗯， 是儿研所边上的那个吧？ 对， 好了好了， 车可以停在日坛宾馆。 好了好了，那我就明白了。嗯，真的，下次给孩子可以带到那儿去， 是吗？ 正好离着也 可以和您联谊吗？ 可以 可以哈， 啊，可以 带着你的花生毛豆。 好好好 啊， 来。另外一位朋友是冰冰，他说：“博士啊， 嗯。” 三祥包子我去吃了， 嗯， 还是不错的， 是吧？就是 啊，我推荐的，为什么感谢博士呢？ 因为上礼拜我推荐了。 哦，你又推荐了 啊？ 你看谁让你俩星期没来的？ 哦，是是是， 谁让你忙着那晚会的？ 不是大合唱呀，我终于唱完了。 是是是是是，来吧，还有四分钟不到 啊，我再来一个， 啊，再 来再 来， 杨大妈。 哦，对 对, 对， 是吧，哥？那杨大妈他们家那个新的各种 袁杰杰 disco 门口那个 啊，就是科学厂门口， 是，哎，是， 对吧？那个杨大妈他们家各种卤味儿， 对， 嗯，我上次去吃主要吃那个卤煮了，但我看门口有一溜，有这个反正都是羊身上的东西，是吧？还有各种，还他还弄了各种小菜儿跟那个料，别地儿没有能蘸着吃， 嗯， 是吧？我觉得，而且。他那儿杨大妈那儿，我觉得真是千奇百怪，无所不有。 啥意思？ 就是什么东西别地儿没有的，他那儿都能弄出来，而且还好吃。 嗯， 是吧？因为我上次就是吃那个，主要吃那个羊卤煮、羊血粉丝汤、 嗯、 羊肉包子、羊肠包子，但是那些酱货没怎么特意吃， 哦， 主要是没有肚子吃了， 是 都太大碗了 啊。然后就看着那些卤货，我觉得买回家准好吃。 哎，他那个是24小时的吗？ 哎，好像是。 哦， 但现在是不是已经到24小时营业了？不知道。 嗯嗯 啊，但不是他说要24小时营业吗？ 对 对， 对 吧？ 对。 但是他们家，哎，我记得他们家好像有电视吧？ 有 有吧？ 有， 我记得是啊。 有， 所以哎，他们家我觉得。 那看球得有杨大爷在边上就更有意思了。 那是。 我觉得看球还得好几个人在一块儿看，一个人在家。看这个大屏幕也没啥意思，我觉得 就是要一起聊嘛。 哎，对，得有个几个人一块喝个啤酒啊，吃个花毛，啊， 但是就怕那像你，我相信就因为家里人做这个嘛，可能多多少少还能聊到一起去， 嗯。 你比如像小熊，哎呀，他要跟他们家聊，可真聊不到一起去。 为啥？ 就你比如说，我瞎说的啊，就比如 说 因为那天她老公就跟我聊这个， 啊， 就比如说红魔， 啊， 红魔踢比赛的时候他可没穿红衣服啊 啊， 说小熊跟他一块看，哎呀你看人家穿红衣服怎么让人你还喜欢红魔队，你看让人爆脆的。后来她老公 啊， 亲，她今天穿的是黄色的衣服， 还得问，哎，她不是红魔，为什么要穿黄色的衣服？ 对，你说是不是没得聊？ 其实， 然后她还得说人家骗人。 来来来来，那刚才说的杨大妈 啊，杨大妈， 还有吗？还有两分钟， 我不等着您进广告呢吗？ 没有，两分钟以后。 哦，两分钟啊。 对， 那我说一个那个也是在城里的，就是那个国子监那条街，对面国子监那条街西边那条街， 真的安定门内大街， 真的 没到安定门大街，我这有地址，我有地址、 哎、 叫车碾店胡同、 哦、 然后呢有一个武汉风味的小吃店，他们家热干面还不错的，就是也是那个就是一个阿姨做的，然后他们家有那个卤鸡脚，然后是那个脱骨的，然后那个就是炖得很烂的那种、 啊就是、鸡爪子是吗？ 对对对、 哦、 他们南方人管鸡爪都叫鸡脚，然后我也跟着他，因为他家还有卤猪脚，然后、那个、 对，他们叫猪脚鸡脚， 对对对，然后那个卖的还挺好的，然后去吃的人挺多，尤其是现在看球嘛，大家可能还是在家看的比较多吧，然后出去的可能大家约不到这么多人，因为有的人像维哥一样回家洗碗呀、啊、回家做毛豆啊什么的，然后 维哥做兼职了是吧？ 不是、 哎、对， 在家里喝点酒安心， 嗯， 真的， 哎，是好男人的形象哎。 不是、 啊， 因为那天我都说了，说我公安人员这段时间一直在加大力度也查， 啊、 而且一直要查到七月底呢。 啊 啊, 啊，所以你想，那如果你要喝了，比如说你去的那个地儿，咱不是说我公安人员多啊， 啊， 比如说晚上叫代驾的人多，你都叫不着，那时候怎么办？ 对 对, 对, 对吧？这都是麻烦，你 还不如在家。我都不开车，当然了，我也不看球。今天这时间特别奇怪。第一场八九点钟吧，辅导孩子做作业呀，洗个澡睡觉，等他睡了我说我陪陪他吧，可是我每次都比他先睡着，一睁眼说看第二场吧，喝口水又睡了，第二天然后就看到， 你不知道吗，从今天开始比赛都是10点开始 吧。哦，那我就睡着了起不来。然后还只能第二天看朋友圈。 球迷你就别理他。 我上一次看那个球星还是什么安贞焕，还是那波人呢，还有那个 是2002年，遥远的16年前， 对， 那时候他上大学呢，年轻， 对、啊、那会儿就是能熬得住这，而那年还不用熬夜，跟咱们时差差不多， 对对对、 嗯、 是， 就在我的印象里世界杯好像就是一个吃夜宵的时候。 行了，一个饭馆没说，你一直说足球。还有 一直回忆16年前的事儿了是吧？一会儿回来 早点休息。 来欢乐谷，和你爱的人共享欢乐时光吧！6月30日至8月26日，北京欢乐谷狂欢节，送您激情与狂欢，更有4期甜品王国，酷爽黑萌。这个夏天，狂欢怎能没有你？ 孩子上课走神，注意力不集中，作业拖拉，粗心大意，多动，经常读错、抄错、算错，畏难、不自信，脾气急躁，身体协调不良等，有可能是感统失调和专注力问题。 金博智慧，北京10校区年训练量20万人次，暑期集训， 一假期改变孩子的学习习惯，让妈妈不再焦虑。每天前十名免费送课，抢位热线400-026-6608，400-026-6608。 旅游之前先上马蜂窝，上马蜂窝旅游 APP 参与世界杯，天天赢百万，每天瓜分100万现金。旅游之前先上马蜂窝， 马蜂窝，汪汪汪。 喜迎红旗60周年，激情聚会60天，购红旗 H5 即享2年期零利率、零手续费金融方案，高额置换补贴。世界杯期间到店试驾赠精美礼品，详询当地红旗体验中心。 爸爸，带我出去玩吧。 爸爸周末加班，下次吧。 其实参与孩子的成长也是一种成就。北京电台携手八达岭奥莱温馨提示，请珍惜孩子的每一个成长瞬间。 6月23日至8月5日，八达岭奥莱携手小杨肖恩，点燃您和孩子的奇思妙想，共同探索奇妙乐园。7月还有消费满2000返100、儿童品类电子礼金等精彩活动。京藏高速陈庄出口即达八达岭奥莱，一家一团去旅行，中信旅游推出专为家庭旅行设计26人专属小团，10天自由，行程分秘，专车专导，服务专家，全家出游就选中信旅游一家一团，欢迎致电10090898，或登录中信旅游优哉网获取家庭旅行新体验。 光阴见证变迁，一砖一瓦也关情。记忆擦亮传奇，京华儿女多才俊。 您猜怎么着？ 改革开放四十年特别节目，胡同里的故事，故事里的胡同。中西医结合，皮肤病一转，您要领6868-5858 6868-5858。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旅游天气预报。 北京时间17:30，我们现在接一下皇宫的电话，让他给大家介绍一下目前的旅游天气预报。皇宫你好。 你好主持人。 嗯，给大家介绍一下旅游天气预报。 哎呀，好的，这个时段呢，主要给大家说说咱们国内的天气情况。首先呢，说一下北京。今天夜间呢，北京大部分地区呢有阵雨或雷阵雨天气。由于这个水汽条件稍微差一点呢，所以说这个雷阵雨啊也不会特别下的，也不是特别大。雷阵雨天气呢也不是太强，但是对出行呢还有户外活动还是有不利的影响。明天到周末呢，北京的大部分地区啊是阴晴为主，光照比较强，紫外线照射呢也比较厉害。现在看白天最高气温呢基本上都能达到或者是超过35度，特别是周三，现在预报最高气温将达到或超过37度。那么未来几天这个北京地区夜间的最低气温呢，现在预报呢也有23度到26度。所以未来这几天北京地区呢高温炎热天气啊还是主流，这样的话咱们出行和户外活动要注意遮阳防晒，注意防暑降温。说完北京呢，咱们再看看全国的天气情况。明后两天啊，降雨呢主要影响的是黄河流域和华南沿海和西南地区。那么本周的后期呢，黄河流域的降雨区将南移，影响淮河流域和长江流域，而华南和西南地区的降雨呢变化不太大。那么在内蒙古的东北部还有东北地区的北部，今明两天呢雷阵雨天气比较多。本周的后期呢，这个天气啊，这个在内蒙古的北部还有这个东北地区呢，将是以晴为主的天气。那么前面说了这么多降雨地方，那么降雨量怎么样呢？目前来看呢，在西北地区、东南部，还有黄淮和江淮流域，包括江南的北部，这个累计雨量啊，会有50到80毫米。在西南地区，主要是在云南、贵州和四川，包括西藏的东部，累计雨量啊，大部分地区呢会有100毫米到180毫米。本周在华北的大部分地区呢，高温炎热天气为主，特别是27号，也就是周三，在华北的中南部，像这个北京的大部分地区啊，包括石家庄，还有沧州、衡水地区，目前的预报呢，最高气温都预报了40度。从这天气预测可以看出啊，本周呢，我国的华北地区都为高温天气，其他地区呢多降雨，而且在西南地区啊，这个降雨呢还是比较大的。高温炎热天气和降雨天气呢，对出行还有户外活动啊，包括出游呢，都有不利的影响。建议咱们计划出游的朋友要提前关注啊相关区域的天气预报。天气情况就是这样的，主持人。 感谢皇宫的介绍，再见。 出行好伴侣，876路况信息。 以下药品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远离夏季中暑，缓解肠胃不适，我有同仁堂牌藿香正气水。同仁堂国药， 中国人保车险服务再升级，行车路上有人保，电动车骑行巡查为所有司机朋友提供交通事故快速处理、道路救援或车险理赔协助服务。人保直销车险 400-1234567。 听众朋友，接下来呢，让我们关注一下最新的路况信息。目前呢，在西五环的晋元桥到香泉桥由南向北的方向，还有在东二环的小街桥到朝阳门桥由北向南的方向是车多的。 另外呢，在建国路的华茂东路到西大望路由东向西的方向，德胜门外大街马甸桥到德胜门桥由北向南的方向，以及莲花池东路西三环到西二环由西向东的方向，还有在学院路西土城路到花园北路由南向北的方向，以上的路口路段机动车流量比较大。 您正在收听的是吃喝玩乐大搜索， 吃喝玩乐大搜索。 假如给我三天生命，我定与你旅行疯狂，吃喝玩乐全程护航，缠绵惊险但说无妨，年轻不曾说走就走，老来何以话说当年。FM87.6吃喝玩乐大搜索，等你不羁。 这里是吃喝玩乐大搜索，在广告还有信息之后继续回到我们的直播当中。大家好，我是王维。 各位好，我是米夏。 嗯，再次欢迎米夏，而且也要再次欢迎我们固定的每周一的两位嘉宾。两位嘉宾来跟听众朋友打个招呼。 大家好，我是波猴样。 嗯， 大家好，我是错错。 错错， 我觉得错错上咱们节目特别美，你发现吗？ 没有， 一直提笑肌，然后看着维哥， 我就一看见他我就想笑，我觉得特别可爱。 我觉得你应该站在我这儿， 嗯， 就右脸看他的右侧脸啊。 他不放心，他还是愿意跟您站一块儿。 他不放心 是吗？ 哎呀， 好，再次欢迎二位啊。那我们在上一节不是说了卤味吗？那卤味还有补充的呀、 嗯上一节那个店没说店名， 是的， 然后就被您的广告给截断了。那个店名特别奇怪，叫熊味儿十足。就是狗熊的熊，味道的味， 就是熊丽姐的熊 啊。对，你看人家多会说话，难怪我站不到那儿。熊丽姐的熊， 她是会说话吗？ 美味的味，美食的食，味道十足的足。对，然后在那个车碾店，就是国子监那条街的正对面，然后它是一个湖北的风味的店，然后还有一个我个人特别喜欢的那个卤味三拼，我觉得里头的那个豆腐干和那个海带我觉得特别好吃。 哦、 嗯，那个看球也是可以的， 是，对。 哎， 但是你们在上一节、包括现在介绍的这些，基本上都不是辣口的。 那对， 有 啊，也有辣口的。 你看看， 有、 哦。你不要说满街都是的那个啊。 哎呦，那我还说不说了啊？人家 说 对 说， 有一叫鲁西西的，然后我最近是比较喜欢吃他家的那个麻辣鱿鱼丝。 鲁西西不是一个动画片的 皮皮鲁， 对吧？ 皮皮鲁与鲁西西嘛啊。 还有舒克和贝塔， 嗯、 那个别闹啊。然后那个鲁西西是卤味的卤，然后呢，他们家就是特别好，我觉得特别，就是非常细心。他有那种小包装的迷你的，有时候你买一大盒辣的你又吃不了，然后隔夜又不卫生，小盒的我一个人吃一盒是没问题的。我觉得那个就是就凉啤酒，尤其是就那个啤酒花味比较浓的那种凉啤酒。然后我觉得特别的很爽，很滋润，看不看球都无所谓，只要有这吃的就行。 是，我明白，像你这样的伪球迷以吃为主。 特别对，我一点都不伪球迷，我去了我就说，我今天我都不知道谁踢谁，但是这吃的我可以负责。 哎，但是家里人看吗？ 家里人吧，就是跟我的那个点差不多，那个。但是我们家隔壁，我们家邻居桂兰大嫂他们家是天天一场都不落。我跟你说，我根本就不用看。早上6点我们俩都跟那个就是出来那个收拾屋子呀，然后都能碰到嘛，因为街坊，他就跟我讲了，因为我昨晚上看到几点几点谁踢谁，什么比什么，昨天是不是5-0？ 嗯、 他们家为什么也6点多就出来 呀？因为他们家也有一孩子要上学呀。 我家真 我们都要送孩子呀、 哦，所以你都不看早新闻，只要和邻居聊聊天就行了。 哎，对对对，哎呦，比朋友圈还全呢。 啊、 后边市场菜价。然后呢，谁家要出门了，谁的车先走了，那儿一车位赶紧站上，哎呦，特别全。 那你帮我明天问一下，然后你给我发个私信啊。 啊， 现在毛豆是4.99还是5啊？ 您说的是生的还是熟的？ 生的 、 哦。生的啊，行好。 居家男人都得问生毛豆多少钱。 对呀、啊。 是吧？一分钱都得掰成两半花。 还得剪角呢，剪完角入滋味儿。 哎呦喂！ 就这个为这多省一分钱，明明好像多花了多少钱的停车费来着？ 哎呀， 哎呀，我搭档现在不是前搭档都变成这样了。 还有一个地方 是吧？ 还有一个地方想起来，说毛豆，我想起来了，那个就是在西四杏园的边上那个胡同。然后呢，是叫毛家湾吧？那胡同 毛家湾啊。 然后胡同口有一个就是卖烤串的，但不说烤串啊，他们家那个毛豆我觉得特别好吃，它是有那个红辣椒在里头，它微微有点辣口，然后就特别特别费毛豆。就是你要吃普通的毛豆，你吃着你就觉得累了，但它那是辣的，而且又不是特别辣， 下得快。 哎，对，下得快，一会儿就去补一碗，一会儿就补一碗。我跟你说，撸串的钱都没有这毛豆钱多。 嗯， 就十块钱一份啊。 哎，你们吃毛豆愿意吃里头那个有点口感硬一点的，还是面一点的？ 我爱吃硬一点的， 我爱吃面一点的， 我爱吃硬一点的。 我觉得那硬的老像没熟似的。 你看，这就是嘉宾跟主持人的区别。 这个的区别就是牙好还是牙不太好。 来，把你们俩假牙拿下来。 等会儿啊，等会儿，咱们视频关了。 行。 对，我们的听众甜甜宝贝儿呢发了很多的图片，然后问了一些问题。没关系，这样我们的导播我们的编辑是在导播间当中，可以给您发个私信，然后帮您选择一下，因为您问的很多的问题，像他还相对比较了解。我们在节目当中，因为今天跟我们的主题也不是很对称，所以就不再说了。 伟哥说了那么多，其实就是今天的嘉宾有选择困难症。这个编导没有，那这样导演没有，导演是一个头脑非常清楚的姑娘，她能帮您做特别特别最佳的选择。 是，来接下来的这个你肯定就有选择困难症了，因为接下来我们就要说小龙虾了。 深吸一口气，为什么这样呢？因为我今天中午刚刚去试了一个新开的小龙虾。 你没戴手套直接这么吃的？ 我戴了，我戴两层呢。 吃的多， 渗透力这么强， 还是那个手术的那种手套，我戴手套那种，就是修身的紧身手套， 紧包的那种。 下次你还是带去超市买那种手套吧。 你是怕小龙虾认出你的指纹？ 不是那个，我就怕带着这个味儿来，结果还是带来了，因为它、那个、 你小龙虾香型的现在是。 哎，对，我这个整个人都散发着小龙马小了这个风采。然后我想说什么，就是小龙虾其实一点都不是那个，原来我刚做美食节目的时候，我觉得小龙虾就是挺便宜的。我觉得我是不吃小龙虾的。后来自从我拍了那个上菜小龙虾专门做了一集，我就发现小龙虾其实挺贵的。然后那个，但是今天这个啊168随便吃，而且不光有小龙虾，还有啤酒啊、冰淇淋啊、各种鲜榨果汁啊、日料啊，还有各种什么卤猪蹄儿啊，什么反正各种就是三五堂的所有的中餐和日料随便吃 啊。也就是说，都在国贸里头，你也可以吃到小龙虾。 对，国贸里，国贸，我印象太深了，国贸北区二楼。 这位置你就别介绍了，你真不知道是的。 我刚才出门时候，我专门又走了一遍，我觉得这次没问题了， 太敬业了。 就一定要从那个。有一个观光梯，就哪个几号我没看见，有一个观光梯上来，然后往前走大概10米，能看到一个洗衣店，二楼一个洗衣店，然后洗衣店的前面就有一个旋转门，上面写的是新国贸饭店。从那个旋转门一进去，就看见三五堂豁大的字儿。我觉得我今天中午那么傻呀，我都没走这条路，然后我把国贸所有的店，我感觉都转了一遍， 对， 南边北边都转了一遍。 应该东西南北，应该在它的北区。 对，它就是在北区。 是的，是的。 我刚才一上来我就特别精准的说，但是我不知道哪是北啊， 上北， 上北，上面是三楼。 那你要让他去上地上班，这不难为死他了。 可说呢，然后我就觉得他这个，但是他这只有每周一有啊，每 周 一的晚上。 不是天天是吧？ 不是，就今天啊，今天就周一嘛。 敞开的吃是吧？只有这一天。 168，随便吃。我跟您说，要有一饭量大的。 这还是挺值的， 我 觉得我 这样的，然后就我觉得特别值，因为我那次在 是今天赵导来了，说哎，我中午吃多了，我都惊着了。 对， 平常你像那春饼是吧，卷肉的什么的， 卷一切 啊，卷一切啊， 就够能吃的 啊。 然后那个还吃了饺子啊，还有煎饼啊，还有冰淇淋啊，冰淇淋都是那个国贸那高宁姐她自己设计的，带冰碴的酸奶，就特别像我们小时候吃那个，特别像。然后我就想讲我。当年去拍小龙虾的时候，就小龙虾什么时候在我心中改变了，它是一个贵族的形象出现。就是我那次去拍小龙虾，我们去了高邮湖，高邮湖在扬州，是一个很大的湖，我第一次看那么大的湖，感觉是海吧。然后我们出那个坐那个快艇，要就快艇要嘟嘟嘟嘟好久才能看到那个渔民的那个船，然后他要下那个地笼，因为他那个地方是养大闸蟹的，就是在半野生状态大闸蟹。然后但是那个大闸那个季节7月份大闸蟹还没好，然后那个下地笼， 一会儿上来一笼全是小龙虾，你知道有多大吗？一斤我数了一斤只有七只。 嚯、哦！ 而且那个小龙虾就是 明明唱的那个大个儿的 大个儿的小龙虾，那歌怎么跑调了？我真是没听出来 啊！最大个的， 别闹，说正经的、 啊。对对对，然后那个小龙虾，我们就在那个高邮湖边上就下了两个地笼，然后那个就是那个打龙小龙虾那个人有那么大一个铁锅，有多大啊？听众可能看不见，就是孩子的澡盆那么大一个大铁锅， 比喻还是很形象。 对， 澡盆多大？ 对，澡盆。 他现在已经比划了，杨元，你他比划这。 没事，有视频直播、看得见。 对对对， 直径大概一米吧。 有一米吧， 差不多。 反正那锅装满小龙虾，我们一个人抬不动，然后就 主要是锅沉嘛。 小龙虾也很沉呀、啊，然后我有照片，我给你看。然后那个就在那个湖边支了一个火，然后因为没有别的什么调料啊，就是放点酱油，然后放了点那个包蒜，然后就炒着小龙虾，炒，然后咕嘟咕嘟咕嘟，小龙虾都卷起来了，然后就出锅。然后当时我们都说，谁先都别吃啊，我们先拍。然后呢，人家说那包一个，因为我们那个拍电视要看里面那个肉啊，就包了以后就不由自主就搁嘴里了，然后就没停，就吃了52只。然后我们摄像吃了62只， 52只几斤啊？一 斤 七只， 除以七呗， 然后七斤多， 就是吃，就你不觉得你吃了那么多，你一点都不觉得，因为它要去壳嘛。 对对对， 啊、就你不觉得吃那么多。然后后来还是那个老板说，就那个就是高邮湖的那个老王说，还有扁担姐说，你们不是要拍特写吗？你们拍了吗？哎呀，还没拍呢。然后我们就互相埋怨，谁让你吃第一个的？就开始倒谁吃了第一个。那个我们吃完那壳照片我还留着呢，我觉得我人生可能再也吃不了那么多小龙虾了。然后就是那个样的小龙虾，我们在他家拍完了以后，我们说是不是只有你们家小龙虾就是这么大个儿啊，在当地有没有那么多人吃。后来我们去当地的那个有点像鬼街那种街，然后去我们发现，我原先没注意啊，去的时候我们就发现就每一家拿大澡盆盛那个小龙虾，那个地方就产小龙虾，扬州那儿，然后感觉整个城市都在吃小龙虾，而且各种口味的有十好几种，什么清水的、五香的，就是麻辣的、香辣的，各种各样的。然后我们吃了一家，去别人家吃嘛，我们就要买单结账，猜我们吃了多少钱？ 怎么也得 几个人啊？ 300-400吧？ 5000块钱的。 这小龙虾可贵了，哥。 啊，吃了5000块钱， 但是肯定新鲜。 对啊， 对 啊。 其实通过赵导说的这个，我明白了，就是因为它的生长环境特别好， 对对， 所以我相信一分钱是一分货的， 嗯， 不像是说有的人说啊，我们这儿现在分3种啊， 嗯， 5块的、8块的和12块的， 对 对吧？ 对，他那还刷呢，那个他们那个高油胡子真不用刷， 是的，是的。就跟那个他们前一段时间出去采风，跟我说去湖北 啊，湖北也吃小龙虾， 对， 湖北也出， 说湖北那边最著名的一个吃饭的饭馆，你知道他平均一天啊吃多少小龙虾吗？后来人都说呢， 几吨呢？ 说维哥，给你3次机会，你可以猜。我说3吨错，5吨错。8吨错， 可你还是按照多少钱一只的那个， 是我老 三五 八，对呀、啊，12吨， 哇， 他一个店吗？ 一个店， 哇， 平均一天，太厉害了，我的妈呀！ 所以人们多么喜欢吃小龙虾。我们进一段广告，继续和您聊美味的小龙虾。 本时段由人保直销车险4001234567特约播出。人保直销车险有求必应，全新升级车险全程托付服务，车险管家免费上门接车，代办车辆定损、理赔、维修，修复后第一时间送返，服务有保证，放心看球赛。 人保直销车险投保方便，理赔更方便，全靠全程托付，一条龙服务，有品质更安心。还有意外险、延长保修险、随车行李险等更多险种一同投保，享受更多保险保障。 人保直销车险 4001234567。 本时段由创立110周年的交通银行特约播出。交通银行给新客户送惊喜了，即日起至7月31日，首次开立交行借记卡的新客户，完成指定任务即可获得500元新户专享惊喜，详询交行网点或致电95559。交通银行邀请您拼团享惊喜了，6月底前登录交通银行手机银行参加拼团活动，购买专享产品成功拼团惊喜多多，赶快呼朋唤友拼起来吧，详询交行网点或致电95559。 老板，我要请假去修车，走保险。 中国人保理赔门店服务时间已经延长到晚九点了，你可以下班再去。 下班来办理，我们也等您。人保车险新服务，全新推出理赔夜市，理赔门店服务时间延长到晚九点，更有95518电话理赔，中国人保微信 APP 在线理赔，24小时不打烊。人保直销车险， 4001234567。 交通银行给新客户送惊喜了，即日起至7月31日，首次开立交行借记卡的新客户完成指定任务即可获得500元新户专享惊喜，详询交行网点或致电95559。交通银行邀请您拼团享惊喜了，6月底前登录交通银行手机银行参加拼团活动，购买专享产品成功拼团惊喜多多，赶快呼朋唤友拼起来吧，详询交行网点或致电95559。 本时段由人保直销车险4001234567特约播出。 人保直销车险有求必应，全新升级车险全程托付服务，车险管家免费上门接车，代办车辆定损、理赔、维修，修复后第一时间送返，服务有保证，放心看球赛。 人保直销车险投保方便，理赔更方便，全靠全程托付，一条龙服务，有品质更安心。还有意外险、延长保修险、随车行李险等更多险种一同投保，享受更多保险保障。 人保直销车险 4001234567。 本时段由创立110周年的交通银行特约播出。 交通银行给新客户送惊喜了，即日起至7月31日，首次开立交行借记卡的新客户完成指定任务即可获得500元新户专享惊喜，详询交行网点或致电95559。交通银行邀请您拼团享惊喜了，6月底前登录交通银行手机银行参加拼团活动，购买专享产品成功拼团惊喜多多，赶快呼朋唤友拼起来吧，详询交行网点或致电95559。 吃喝玩乐大搜索正在直播。 好了，来吧，抓紧时间，咱们说一下在北京都能到哪儿吃到正宗的好吃的，而不是说让人觉得哇、哦、这个口味太一般了，哎、 就是、 以次充好，来、嗯、说一下。 上一节我说的那个高油胡子小龙虾在北京也是能吃到的， 嗯， 我们请杨博士来说。 这不是那哥你不记得吗？ 我记得 2016年咱们做过一个小龙虾的评测， 对， 是吧？一个栏目，然后哪儿哪儿哪儿哪儿哪儿，咱们做过评测， 都品尝过。 大家可以在咱们那个公号里去搜那个视频，是吧？那天我还穿了一个大花衣服， 嗯、 模仿那个葛大爷那个北京摊的那个 小龙虾、哎。我们不关心你穿什么衣服， 但是那一天评测完了，最后还是淮扬府那个小龙虾最好吃。 是的，是的。 哎，那个什么清水的、蒜蓉的，包括那个冰醉的。好吃鲜，那个味儿是最好。最后虽然打包了那么多来，然后呢也评测，有我记得是3种味儿还是4种味儿，也评了这些小龙虾外卖的这些小龙虾奶酱，最后还就是淮扬府那个最好。当然除了淮扬府，还有就是我觉得那个哪儿，南京大排档。 南京大排档 那年最早推出那个冰醉小龙虾，2015年，哎，那个确实也不错。但是他们家其他的说实话不是那么稳定，但是冰醉的一定是好， 是 啊。而且说实话，就是冰醉的喝酒的时候，就你最好喝黄酒， 对， 因为要是你要喝别的酒，有点掺酒的意思， 对 啊。还是就是那个冰醉的小龙，又这天儿又凉，然后又鲜，然后还有点酒香，再配点那个凉的黄酒，或者当然你愿意配别的酒也行，反正特凉快， 嗯。 然后我说的 那 个 啊，你说， 就我想说，我刚才说的那个小龙虾，就是我2014年拍淮扬府的小龙虾才去的高邮湖， 嗯， 所以他们家这个小龙虾，因为它虾新鲜， 啊、 它就会 做。就是说，淮扬府的货实际上都是从 高 邮 湖 的。 高 邮 湖 的 哦，那就是说品质应该肯定好。 而且那个高邮湖的那个扁担姐，她不是有现在有微店吗？咱们北京人也可以买她当地做的发到北京来。 哎，那如果要是我在扁担姐那儿。我买那个，他那边叫什么咸鸭蛋 啊？对对对， 双黄 咸鸭蛋 是吧？ 有，还有那个那叫就透明的小白鱼叫什么？ 不知道。 高邮三白，就是太湖三白那种小白鱼。 哦， 银鱼 啊，对，反正 就是 透明的那种小白鱼。 那个、炸着吃， 摊鸡蛋。 哦， 我也想不出别的吃法了，就是摊鸡蛋。 好好好， 对， 除了这几个你们刚才说的这小龙虾，还有其他店你们觉得 还有一家在小景桥，小景桥里有个小学，小学边上 在西边了是吧？ 对，算西南吧，万丰路那儿。没错吧？ 西边。 然后，哎呀，然后那个 你终于对了， 又蒙对了。有一个叫八香锅的，他们家的那个小龙虾呢，因为就是我觉得特别的入味儿，他呢要先卤一下，先拿那个麻辣香锅的那个料先卤一下，然后再用这个麻小的普通方法再炒，所以特别入味儿。他家那个小龙虾和他家的干锅鸭头是在那一片就算人气王了，就是基本上店里全在点这个小龙虾。而且他们家动不动就搞活动，然后啤酒要么就全场五折， 啊， 就不要 钱。我知道你说过这个，对对对 对， 对， 就是那老板 特别豪阔的一个老板， 是一个 这么任性的， 对，是个就是那个大叔，是一个原来是个军人，海军， 哎， 他原来就是给他的朋友就是做据点的，后来想反正都要吃，然后他就开个店。就是特别好，他觉得你开，觉得你好，跟你聊聊完了以后，就请你喝啤酒，一扎一扎上， 就免单， 嗯，特别好。 大家可以去那儿去聊聊，是吧？啊， 看能不能给你免单。 一会儿去，好，人老板发现， 特别世界杯期间， 不是 观察一下那老板到底是支持哪队？ 老板最后发现，怎么有这么多排队的，全是等着跟我聊的， 排队聊天。然后还有一个那个小龙虾，我觉得也就是也还挺有意思的，就是那个在那个哪儿，嗯。就是咱们一块儿去过那个他家烤羊腿 啊，我知道 西蒙 建德门桥， 对，建德门桥啊，他们家原先不卖小龙虾，然后那老板特逗，那老板就是发愁， 他现在入乡随俗了是吧？ 他的理由是这样的，他说他们来他们家吃饭的全是爷们儿，没有姑娘，这世界杯的时候万一， 谁说的？那次你们去的时候应该也有吧？ 有一个姑娘就是他， 我吗？你是说我吗？然后说这要世界杯的时候，这个万一这个这儿没有小姑娘爱吃的，或者没有媳妇儿爱吃的， 啊，是是， 这男的都不来了怎么办？专门研发了小龙虾，他是那个麻辣香锅，嗯，然后那个麻辣香锅小龙虾，但是我觉得他们家那个里面那个藕特别好吃。那天是你们把小龙虾都吃了，然后把那藕都吃了，我觉得那藕特别入味，特别好吃。 好， 嗯，可以烤羊腿呀，啊，也可以撸串啊。 有大电视是吧？ 对，有，啊，不是电视， 大投影 ，巨大，那老板可下本了。 哎呀， 嗯， 行，你可以先沉淀一下，来，博士，该你了。 这个小龙虾我还真是不如这个赵导，因为 我不让他说话。 好好好，来米夏，你也说俩。 不行，我基本不在外头吃饭。 嗯， 真的。 天哪， 我都是点外卖到家里头。 哦， 嗯， 那好吧。花家的是我最早的时候吃的， 啊，对对对对对 对 对。 然后 他们家不是一直做弄那小龙虾节， 因为他们家起来了， 嗯， 所以整个北街都开始做了。包括现在比较火的，你比如说像 某大， 哎，对对对， 啊， 就是鬼街把口的那家， 啊， 生意也特别的好。 对，对， 但是就从我个人而言，我真的觉得像淮扬府和南京大排档的那个品质是在那儿。 对对， 倒是并不是说其他家不好吃， 嗯， 也不是。 嗯， 主要是您没吃过别人家的。 啊，还真是 吃过 啊，吃过。 各种评测咱们也都试过嘛。 嗨， 哎，你们评测都按什么标准呀？啊， 就按他喜欢不喜欢。 不， 就是大家都是 没看过那个视频吗？ 匿名投票。 哦， 匿名就是比如说我们从比如说五间或者十间都买来了， 嗯， 买完了以后都放在袋子， 不知道是谁家， 不知道是谁家， 哦， 然后大家都开始试吃，嗯，试吃完了以后自己都拿张纸，然后在上头画分数， 哦， 打勾，然后最后统一分数得出来。 而且它是比如有这个辣度怎么样， 对， 这个口味怎么样， 新 鲜不新 鲜， 几个条件，然后你再打勾，你也不知道那到底是哪家， 哦， 包括他送快递送外卖到的那个速度，谁最快谁最慢，但是是不是都在那个规范时间之内， 哦，还相对比较公平公正， 对对对， 公开的啊， 好， 一位听众问西南那家叫什么来着， 就刚才烤 羊腿， 不是烤羊腿， 就是，万丰路那个，万丰路， 人家问建德门桥那个， 哦， 那您说，哦，那也算西边吗？那不是北边吗？ 那北边。 哎呀，我长得漂亮的人都是这样的。 酋长问的。 北边叫西蒙炭烤羊腿， 好， 特别好找。那个他家边上有个加油站，然后呢，这边有个红状元，还有一麦当劳。 好，我估计您肯定是找不着了。一会儿回来。

我专门我 你是吃撑了来的， 对，我是四点才放下筷子。 好，你厉害啊。来，那接下来呢，其实要说的这个事儿呢，有很多的球迷朋友都特别喜欢的，真的。哎，你知道今天晚上是谁跟谁几场比赛吗？ 我能说不知道吗？ 好，特别好。嗯， 哥专门问你。 哎，对，今天晚上十点乌拉圭跟俄罗斯，你觉得谁赢？ 俄罗斯 是大比分还是小比分？ 3-1。 哟，你还挺给人面子，还让人也进一个。好。博士你觉得呢？ 啊，这可不好说。乌拉圭是第一届世界杯的得主，然后俄罗斯人是东道主，虽然 俄罗斯到现在没败过。 俄罗斯世界排名第70，是本届世界杯倒数第一世界排名， 但是 人确实厉害。 这次他应该是黑马吧？ 他算黑马，但是毕竟东道主，而且原来多少年的积淀在那儿了，人也有世界足球，像当年那个八爪鱼亚辛，前苏联那个守门员， 嗯， 也很有积淀的，人也拿过4强，世界杯4强什么的啊。所以俄罗斯可能就是一时的战绩不好排的第70，但是乌拉圭确实很强，人有苏牙，就不好说，这真不好说 啊。他错错说3-1，你觉得？ 我觉得那看如果俄罗斯打疯了也不是不可能，对吧？ 那如果你预测的话， 我觉得小比分。 哦，不是大比分，是小比分。 对 对小比分。 就比如说类似于1-0、 1-0、 2-0 啊，对对。 3-1算小比分吗？ 当然了。 不是昨儿晚上那5-0那种。 3-1算大比分。 哦，对，3-1算大比分吗？ 就是、超过2个球以上的都算大球。 哦，那我重说一个2-1。 现改。我们因为在这一段时间当中，我们都是跟北京大兴野生动物园在 一 起合作。 上次上周一。小熊猫多多预测瑞典胜韩国，这准了， 对吧？ 哎， 对吧？ 这是一条广告，对吗？ 不是，就是这是一个新的玩法， 对， 对，因为我们跟大兴的北京野生动物园一起合作来做这个，因为大兴野生动物园里的动物你知道多少种？ 得有好几百种， 上万种。都在这个， 你是说里面昆虫都算 上万只？ 对呀、啊，你问的是种啊，门纲目科属。 好吧，那就是上百种啊，上万只。然后我们从这上万只当中的不同类别的选出来一些在动物园当中的小朋友，然后2天一位小朋友预测。 那这两天是谁呢？ 还小朋友？ 小朋友，因为岁数小， 哦， 岁数小。 动物多大算小朋友呀？ 嗯，但那也小、嗯、啊 好好好。 今天我们这个是羊驼小朋友 啊， 来来来，我们重新来啊！ 不是你们这个对主持人要求太高了，你和夏明天天演这个啊？ 哎，夏明上次 演的什么？ 黑眼圈。 小熊猫多多 嘛，是吧？ 小熊猫有黑眼圈吗？ 那是他近亲 啊，那个，而且还奶声奶。嗯，那我就觉得是怎么？哎呀，那个劲儿啊！ 哎呦，我的天哪！ 我搭档米夏没问题。 好， 来，咱们重新来啊！世界杯期间，位于大兴的北京野生动物园推出的“动物世界杯”萌预测，今天我们迎来了一位王子。 你先说一下我的人设吧。 你的人设第一啊，你是一个小王子， 小 一岁半的一只羊驼。 哦，一岁半的一只羊驼。 好，开始。 嗨，大家好，我叫王子，我是一只一岁半大的羊驼，因为我走路昂首挺胸、庄重的样子特别有王子范儿，饲养员给我起了这个霸气的名字，我叫王子。 哎呀，这个名字听起来有点阿拉伯大亨的意思。哎呀，厉害了，陛下！ 啊，别，这个游客们呢也叫我大雪山，听着凉快，我也就屈尊了。 哎呀呀呀，那个您脾气挺好的哈。 那是。 您支持这个乌拉圭和俄罗斯哪支球队？ 我给你说说啊、这个作为南美洲安第斯山区的代表萌物啊，当然是支持我们南美洲的球队乌拉圭了。 哟，厉害呀、啊，跟我们两位嘉宾说的都不太一样啊，我听说你们的反应特灵敏，而且警觉性也特强。 那是，你看我都挂相。哎呀，我跟你说，我们的警觉性特别高，吃草的时候总要派一只或者是好几只担任警卫。每次遇到暴风雨来临的时候，这警卫员就会携带全体的这个羊驼向安全的地方转移。 厉害厉害了。好，打开吃喝的微信公号，回复关键词萌预测这3个字， 哎，我们一定得看看这小片儿啊，我们这王子到底选的是哪边儿，他准不准、啊、 哎呀，听说你们今天的主持人这周五就要给我们当铲屎官了，我也特别期待你们那个叫王维的那个主持人的表现。 哎，我就找那黑眼圈去。大兴北京野生动物园的园区呢，步行游览区的动物场馆突出互动体验的理念，最大限度地拉近了人与动物的距离，增加了人与动物的接触体验啊，体现人动物环境彼此之间的和谐相处。因为我们在这周末的时候，我们节目组的主持人们都会到现场去、 啊、都去啊， 对，跟小动物们在一起，而且之后呢还会组织听众朋友在大兴野生动物园在那儿露营 哦，晚上在那儿住啊， 哎，然后 怎么能参加呢？ 看星星， 看星星，看月亮，看羊驼。 刚才我不是说了吗？赶紧发“萌预测”这三个关键词啊、 哦， 先看看我们王子选哪边了啊。 哎，我记得原来和夏明儿和小胖一起搭档做那个知道不知道的时候，他考我一道题、 嗯嗯， 他说羊的那个瞳孔是什么形状的？ 嗯， 圆形的、三角形的、长方形的。 嗯，来，博士抢答。 这我哪知道，这得找那 博士。你怎么能不知道呢？ 不我又不是这方面博士，这得找人。 你上知天文下知地理啊。 啊，那这不是，这是生物。 他特别严谨，他不愿意蒙、 你蒙一个， 蒙一个， 来蒙虫，蒙一个。 都哪几种？ 这还真是严谨。 圆的、三角的、方的、 圆的、 长方形的、嗯、 长方形的、嗯、那我就蒙一长方形的吧。 你看， 反正我觉得肯定不会是三角的。 来，维哥，让我看看你的眼睛吧。 这问题它就不能是圆的，对吧？ 谁瞳孔三角的？三角？ 哎，我应该来个心形的，是吧？ 哎，这个我有可能选哟。 啊， 哎，正确答案是， 哎，羊驼啊，小胖跟我在那儿说，哎，羊驼就是那个长方形的。其实羊是长方形的， 啊， 还有斑马呀、长颈鹿都是长方形的，因为它在大草原嘛，它希望视野更开阔。来一个狮子，我就看见了，它进化成长方形的了。但是羊驼啊，它是非说羊驼那个瞳孔是长方形的。特别寸，第二天我就上那个崇文门的新世界、那儿有一羊驼，不知道干嘛做宣传，我就掰过那羊驼的头，没有，我和他三目相对 啊，那个是圆的， 圆的， 圆的， 羊是长方形， 对对对，圆形的。 哦， 嗯， 那你这正确答案没跟小胖说一下？ 我说了， 嗯， 他 沉默了，他揉了揉他的黑眼圈。 小胖跟他别闹别闹，那都是昨天的事儿了。来来来，我们说完了这个萌预测这个活动、真的希望大家能够发这个三个关键字来跟我们一下互动，因为不光能够看到这个视频，然后从这么多的朋友当中我们还会抽取，然后咱们去现场、去跟小动物们一起联欢也好啊，玩也好，应该是挺有意思的。 这预测嘛，就是玩儿， 哎，就是玩。 我每天也让我们家狗做预测， 嚯、 啊，昨天那个给我们家狗拍了一个那个预测英格兰对巴拿马 是什么， 到底谁 赢？抖音是吗？ 不是，就是腾讯的一个 啊， 然后呢发完了之后。前两个他都猜的是平，但是拍摄不合格。后来再发第三个，在拍第三个的时候，他选了英格兰。 哦 啊，然后其实呢，你说前两个他也都选了，都是平局啊。 你 就是个玩嘛。 你是买双色球了是吧？ 就是玩，就是玩。 好吧，好吧，好吧。来吧，那咱们抓紧时间继续说回咱们的这个题目啊。 啊，刚才特别久远以前那个听众问的那个地址。就是碳烤羊腿，那是小龙虾那个大露台、有那个大屏幕那个， 嗯， 就是在地铁那个 建德桥的 对 这个 地口，我在算地口，我在倒腾 西南角， 是这那个西南角那个口出去就是吗？ 总得走两步。 因为我记得出去就是一个加油站，出去就是 加油站的边上就是、 就是它隔壁是吧。 梅哥是出了地铁口就得坐下，就开吃了。 走个十来步吧， 哦， 十来步就到， 还得上楼呢，还得上楼， 真的很近，真的很近、 对， 来，另外呢，我们的蓝水晶也说了，说簋街好像还有一个叫通乐红烧小龙虾， 这个、太老了吧，通乐， 但是现在还有吗？ 我不知道，就是这通乐，我记得特别特别早， 但既然蓝水晶这么发，看来应该还在， 应该还在， 应该还在。酋长说了，行。就是炭烤羊腿那儿也能吃小龙虾，还能够看大屏幕的电视足球转播，挺好。他说正好跟哥们儿找不着吃饭的地儿，他说这样也不远，看来他就住那片。 那对， 对，他家还有那种像桶一样的啤酒， 像桶一样的啤酒， 就是、桶装 啤 酒 桶， 就是、各个国家的那种。 嗯， 我就记得他们家有无穷无尽的 北冰洋， 北冰洋一百瓶。 来来来，哎，关于小龙虾还有补充吗？ 还有一家，还有一家就是比较远，在那个西三旗那块儿，然后他们家那招牌其实是卖鱼头泡饼的，可是他们家小龙虾已经火了两年了。包括那个 比鱼头爆饼还火， 对，包括那个主持人赵川什么的，大老远开车绕半个北京城去吃， 从西北去那边吃去， 东边、就挺远的，绕那个多半个四环，然后去吃，得都五环了都， 五环外，新三旗五环外， 对，他在那个五环附近， 五环外，新三旗嘛，清河是那个五环，然后再往北，好几个。得有几公里呢吧， 谢谢杨博士的地理课。然后他们家的那个小龙虾，他也是因为他一直是做那个就是 鱼头泡饼， 对，不是，我想说他的麻椒，他那个麻椒是那种他肯定是很早就用那个青麻椒来做，然后他那小龙虾上放点青麻椒鲜麻椒，就觉得很清爽的那种感觉，不是吃完了以后辣的燥火烧火燎的，本来看就是着急啊，吃那小龙虾也没那么着急，也不那么上火， 嗯， 还挺有特色的。 其实我觉得这样好，就是东南西北咱们都介绍到了， 嗯， 就是比如说我真的不能像赵川那样说我好在大南城，我要到大北城去吃，其实真是没有这个必要， 嗯， 因为实际上好吃的东西我相信 这还主要是这种东西就是还是家门口， 哎，对，就离着近 太远， 对吧，你比如说刚才赵导人介绍的比如说西南三环啊，包括咱们介绍的东边啊，包括北边淮阳府啊，包括你刚才说西三旗啊，就是谁离那儿近就近，咱都去就完了， 就南排比较合适，分店多， 哎，对对对，人家哼哼也说了，说通乐有，鬼街有好几家呢，说还不错，而且说他们家馋嘴蛙也不错 啊， 也可以利剑 啊， 对，杨元能吃辣的吗？平时是吧， 哎， 他能吃就是 吃的不太多，主要吃就是吃重庆火锅， 重量级的是吧？ 不是，就是还得分地儿。 吃鸳鸯锅吗？ 鸳鸯锅也吃啊，都是吃了重庆火锅吧？干嘛不吃鸳鸯锅呢？就是得分地儿。那如果要那个不是特别干净，还真吃不了。 啊，为什么呢？ 嘴马上就肿。 啊， 为什么 这么快？ 为什么 以后可以拿你试一试 啊？真是为什么我现在就只吃王刚波呢？就是王刚波，就是因为他那吃完了绝对不肿， 哦 啊，特别灵。上次他带我去拍一个那个重庆火锅，跟孙涛一块去的嘛。 哪家店嘴肿了吗？ 嘴肿了。 好，哪家店？ 那个店还在吗？ 哪家店？ 啊， 哪家？ 我忘了。 哎呦，真会做人， 真不欺负他， 真是五年前。啊，真是五年， 这有封唇的功效是吧？ 对，哎，哪位女同志，哎，有封唇，这个可以找我。 一般能持续几天呀？持续几天呀？ 持续得有持续个俩小时吧。 哦，俩小时啊， 就 短 俩小时。 可能就是因为新鲜程度不够。 对，就是新鲜程度。 它可能 就是重辣， 是是是。 可能跟辣椒的那个处理方法也有关系， 也有一定的关系哈。好，来。小龙虾咱就不说了哈。 嗯、 其实我特想听听，因为你们俩可能也那什么，就是比如说有没有外卖的，我可以哈、啊，比如说网上可以点单的。 现在的这个，应该是所有的饭馆都能点外卖， 都可以啊， 全都入住了。那小黄衣服啊，小蓝衣服啊，每个饭馆门口都坐一排。 记得去年年初咱们也是拍了一个红酒的评测，咱们周二的那位嘉宾，老爱穿一件黄色的冲锋衣，那天穿了骑了一辆黄色的小黄车， 不就融为一体了？ 就融为一体了，都给他纷纷跟他合影拍照。 哇， 就是说这确实是哪谁家都可以， 就跟那天我跟他开玩笑，我说你真是省衣服，因为周二那嘉宾，因为米夏也认识嘛， 是 嗯。 胸口这不是写着多聊茶吗？ 哎， 我说哎，兄弟，我说你给我也订一个 T 恤，因为他基本上常年都穿他定制的那 T 恤。 对， 比如说黑色的， 啊， 比如说就十件。 对， 好，这十件周一到周日倒着穿，这样的话也算换衣服了。 这他这有这个之前他一直穿他们学校的 啊。后来我跟他说，我说你再给我订一件，这边写着多聊茶， 啊， 这边再写一个少喝茶， 啊。 对应的那种，他说哥真的没有， 自己做。 嗯，来小龙虾咱们没有再说的了吧，咱再说说世界杯期间其他的。 那这我特别有发言权， 我都 因为这两天连着 天天啊 连着这三天， 不重样的还是一样的吃？ 三天，有两天是在一个地儿，昨天是另一个地儿。 嗯、 然后前两天我们单位一直在谢岛办那个我们那个学术会议， 明白？ 但是晚上呢， 就 free 了，自由了。 就晚上也不是很自由，但反正也都在谢岛。哎，发现好地儿，谢岛那个度假村里头，它有一个啤酒化怒大一个厂子、 啊。真的吗？ 里头您说那小龙虾有，凉菜有，然后烤串有。很多很多种东西，然后那个什么啤酒这么大扎的， 嚯、 哦！我觉得大概是两升的吧。 那你比的这个个儿可不小了， 端着费劲， 天哪， 端着费劲。然后20块钱一扎， 偏德式了。 偏德式，20块钱一扎，黄皮 这么便宜、啊， 就是 啊，对，黄皮黑皮都是20块钱一扎， 哦、 现打。而且呢，那个屏幕真的特别大，那个厂子我觉得能容下500-600人吧，差不多、 oh. 啊。那就而且露天的，现在哪儿找露天的？ 找不着露天的了， 是吧？ 城里头，嗯。 而且呢，你说真是你不住在谢岛没关系啊，你可以开车到他那儿。谢岛那停车场可不贵， 那我怎么 叫代驾 呀？ 你就得周末去了， 就代驾。而且那里头，如果你要是说那个什么，那个你住在那儿也行，而且还有就是那儿确实有很多亲子的那个 啊，这个是有水上乐园的那种， 对对对，你可以住在那儿，你也可以，特别适合就这礼拜，下礼拜就够呛了， 因为太热是吗？ 不是，因为下礼拜球都是夜里的，你就 后半夜的 在看球那个什么了、 哦 哎。 你说为什么从我看世界杯到现在，怎么老得熬夜看？那就没有一个 都是欧洲时间。 所以说韩日世界杯不是相对早一点吗？ 就他，所以他就那一届嘛。 对，我就看了， 还略过去了，忘了。 啊，对，都好像都得熬夜。 因为他都按人家当地时间开球， 对， 下午3点半一场，晚上7点。 什么时候咱们办一场？ 这指日可待啊。包括像你说，哎呀，我看球辛苦，人家职业运动员也辛苦、啊。 对， 人家从人家的国家飞到比赛那地儿，人家还要瞬间倒时差。 对， 倒完时差进入状态就开始比赛。 不得先提前到适应水土啊，吃着当地的吃的。 多一天多花一天钱。 来，球迷，听了点广告、啊。 由中国建设银行京城热购卡赞助播出。老公，这么着急干嘛去？ 老板突然来电话，让我马上去汇笔钱。 银行周末也能办理单位业务吗？你不会是找借口出去玩吧？ 这你就不知道了吧？我们公司用的是建行银联单位结算卡，可在任意银联标识 ATM 机上取现转账，真正实现7乘24小时结算，还支持银联 POS 消费。 这么给力，我也要推荐给我单位的会计。 建行银联单位结算卡，方便就用它。详询建行95533。 买红包到建行，金狗压岁岁岁旺，中国建设银行狗年压岁金隆重登场啦！999黄金打造，采用镭射彩印、日光变色油墨等国际前沿工艺，爱宠大机密的可爱形象，邀您共写光爱与陪伴爱的视频，好看又好玩。详询建设银行北京市分行各网点。本栏目由中国建设银行京城热购卡赞助播出。老公，这么着急干嘛去？ 老板突然来电话，让我马上去汇笔钱。 银行周末也能办理单位业务吗？你不会是找借口出去玩吧？ 这你就不知道了吧？我们公司用的是建行银联单位结算卡，可在任意银联标识 ATM 机上取现转账，真正实现7乘24小时结算，还支持银联 POS 消费。 这么给力，我也要推荐给我单位的会计。 建行银联单位结算卡，方便就用它。详询建行95533。 吃喝玩乐大搜索正在直播。 来吧，我们抓紧时间说说除了小龙虾呀、卤味儿啊、这些以外的还有什么可以选择。刚才说的蟹岛、哎、蟹岛可以有 蟹岛， 但是我建议啊是这样、就比如说夫妻俩，比如说米夏跟他家里人，周末的时候，比如说全家一块儿去那边，比如说戏戏水啊，玩玩，然后在那儿喝点 喝哎不 注意， 或者喝点啤酒什么的，然后你下开车， 哎， 然后再回家、 哦， 我觉得这样可能更安全一点， 嗯、对对 对， 对 吧？ 但你要这么说，昨天我们就是这个配置， 你看 去河马吃的 哦， 去河马，然后也叫了小龙虾，也叫了一点海鲜，然后一开始俩车会一个在那儿集合，我说算了、嗯，我把车送回家，你还在能在那儿喝点啤酒， 对 对, 对对对， 这样就好， 对。 你吃海鲜吃小龙虾不喝点啤酒还 是 差点意思， 是的是的，嗯、尤其你说那么大一扎， 对对对对， 20块钱 特别爽， 天哪， 就是我看这一场比赛喝一扎，我觉得 撑的 撑的厉害， 就是说他看世界杯一场只用花20块钱， 别 没有也吃 串还得要点菜呀， 那个维哥可以，他可以看4场比赛 啊，维哥去那一扎他可喝不了，还得往外兑一点， 他也就330毫升、 啊、一天不2场了吗？ 那你像维哥要一通喝下去，他就醉了， 是我得、 啊、 就倒下了。 我得问，离厕所近吗？来来来说说，还有哪儿？谢导、 哎，昨天这谢导除了谢导，昨天去三里屯。 哦，去三里屯、 啊。英格兰对巴拿马，我在三里屯看的。 是酒吧吗？ 酒吧， 嗯， 那个就是那个原来天堂超市搬家了， 嗯 啊，然后换到那个现在是一个半地下，屋子里地方怒大。然后他还有外头那半地下的半露天的那种场子，那个天堂我觉得不用多说了，各式各样的啤酒，它就比那个蟹岛那当然就贵了，但是它这个性价比其实是挺高的，因为它那儿所有的啤酒种类是很多地方没有的，而且呢即便是有也是相对比较便宜的地方啊，你像口嘎的那种西柚味的你喝过吗哥？ 啊， 伏加白啤，西柚味的，柠檬味的等等，这种别地儿真没见着。 天哪 啊！ 那你是不是得从味儿浅的往味儿深的喝？ 那随意了，不就看场球吗？对吧？昨天我7点到的，要了点串儿，然后要 他酒吧里还有串儿是吧？ 我还有饺子呢！ 天哪 啊！有饺子，各种小吃，披萨，什么什么饺子好，现在没了，原来是有饺子的。 贵吗？ 不贵，不贵，不贵。吃饭我们仨人花了100多， 哎，那还行， 是吧？然后主要是喝酒花的钱多一点。 看出这个维哥是气管炎是吧？贵吗？怯怯的，弱弱的问了一句。 不是， 哎，兜里现在一共多少钱？ 你我兜里还有。 哥现在不带钱， 是吧？ 现在嫂子已经授予他那个支付宝随便花了是吧？ 可以随便花了是吧？ 得有密码，有时候过，有时候不过。 蒙着来， 来来来。以诚待人说了，刚才说的那重庆火锅嘴不肿的是哪家店？是北京吗？对，是北京，但是人家在重庆也是有店啊、 嗯、 重庆是人本店，这个呢应该是在霄云路的 霄云街15号 啊，霄云街15号、 嗯、 啊，具体的我就不在这儿说了啊，来还有别的吗？ 他们家还有很多种小吃，所以我就觉得什么鸡脆骨啊，包括什么反正乱七八糟花生毛豆都是比较便宜的，我觉得他们家可以试一试 啊、 哦嗯、还有望京小腰，就哥刚才你报的那个地方， 哦对， 霄 云 街15号是吧？他们家立的大电视那么天台， 对对对 对吧？ 对 啊，我怎么知道？不就是吃饭刚不是知道的吗？ 哦，就 在天台 斜着头看他们家的， 对，也可以斜着头看他们家，你也到他们家吃串也没问题啊， 对 对 对, 对 吧？他们家就是人多点， 是火 啊火！ 哎，现在不到处都是望京小腰吗？ 有， 但是霄云路那个是他老店， 哦、 是真店 哦。 啊， 天台有大电视，那确实是爽。 是的，是的，是的。 嗯、 而且我不是说嘛，就是一般你吃的这种地方，你都会觉得脏乱差。 嗯， 他霄云路那个很干净。 对， 而且再其次，你比如说，无论你多晚去，就是无论什么人在那儿吃、 嗯， 大家都特认真的。聊天也好，喝酒也好，没有在那儿一边抽烟的，一边跟你、 哦、环境也很好， 没有， 嗯， 就你可能想抽，你就到店外的，或者你到天台， 嗯、 哎，这个可以有， 特别讲究， 哎，我觉得这个特别好、 嗯， 真的。 对，有的时候进一个小店，然后又抽烟什么的，这个确实就餐环境差了点。 是的，是的， 嗯、 是的，是的。来，还有最后不到一分钟的时间，来， 这不到一分钟了吗？ 来，你简单说一个。 那我说一个撸串的地儿吧。 好， 在那个南菜园街有一个那个串族。然后呢，他们家是不是露天的？但是放了好几个电视在屋里面，然后呢，可以撸那种特别小的那种小串，就是 特别小。你弄那么长干嘛？ 20来长， 就是那个一口可能也就点肉汁儿，但是它烤的那个特别入味儿。然后呢，它是论把卖的，一把是10个是12块钱。 哦， 我不是跟那儿最多吃过7把吗？ 这串是有多小啊？ 太能干了！ 但是他们说那个，其实我吃的不多，说录下来就是一个丸子。 好， 录起来就是一丸子是吧？ 好。 6月29日至7月9日，第27届北京国际燕京啤酒文化节与您相约顺义奥林匹克水上公园，激情盛夏，最美燕京，为你在顺义。 喜迎红旗60周年，激情聚会60天，购红旗 H5 即享2年期零利率、零手续费金融方案，高额置换补贴，世界杯期间到店试驾赠精美礼品，详询当地红旗体验中心。 猴哥，狗年宴席喝啥酒啊？ 哦，嘿嘿嘿，五粮液股份公司狗年生肖酒。 玉帝大寿送啥酒啊？ 五粮液股份公司狗年生肖酒。 平顶有只金狗的酒。 狗年送金狗酒，狗年旺旺旺。 贴贴贴，一堆商票贴不出现款。 用交通银行快易贴呀，持有交通银行优质企业合作伙伴开出的商业承兑汇票，即可全程线上办理贴现。 交行快易贴，贴贴贴。 详询交通银行各网点。 大家好，我是马龙，祝第6届乒乓在握各赛区圆满成功，愿每一位参赛选手积极拼搏争荣誉。 中国联通第6届乒乓球挑战赛开赛了，马龙在此发起邀请，打开微信搜索乒乓在握小程序，赶快报名。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心情多快乐。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我很快乐，其实快乐就在你我的身边，快乐很简单。7.6， 北京华医中西医结合皮肤变异软，0160-6868-5858 6868-5858。 出行好伴侣，8-7-6路况信息。 以下药品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远离夏季中暑，缓解肠胃不适，我有同仁堂牌藿香正气水，同仁堂国药。 人保直销车险又叫必应，全新升级车险全程托付服务，车险管家免费上门接车，再办车辆定损、理赔、维修，修复后第一时间送返，服务有保障，放心看球赛。 400-1234567。 您正在收听的是吃喝玩乐大搜索，吃喝玩乐大搜索。听也要有滋有味儿，吃喝玩乐大搜索，听的就是这个味儿。 吃喝玩乐大搜索正在直播。 18:31，欢迎您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大家好，我是王维。 我是米夏。 嗯，今天我们吃喝玩乐大搜索节目当中呢，主要要讲的是在家看球的时候您适合吃点什么、嗯、啊，卤味也好，肉串也好，小龙虾也好，其实在家里大快朵颐的同时看着酣畅淋漓的球， 嗯， 应该感觉是不错的。 对， 当然如果要是您到外面去喝呀，然后跟朋友在一块聚看啊，大屏幕那种也 OK、嗯、但是还是提醒大家酒后咱啊尽量就不要开车了啊， 不是尽量，是绝对不能开车。 不是我那意思，您不开，不是开，您找个代驾 就去的时候就别开车。 哎，是的是的 是 找不回来了啊。 昨天我不是去三里屯那儿看球吗？ 你是 我那哥们儿跟我说，我问他你还开车吗？开什么车，第一没地儿停 啊，对对对， 停车费还齁老高， 对， 然后代驾还不好找，干脆就打一车上我，然后过去。 你看 啊， 多好 了啊、嗯， 多好！这样的话呢，又省出几瓶啤酒钱。 那可不嘛， 喝着还踏实啊。 对，主要是喝着踏实、嗯、 喝着踏实。 可是大家都打车的话，那出租司机怎么看球呢？ 听体育广播呀， 哎， 听到的比赛也精彩， 是吧？ 啊， 哎，后半夜也有直播哈？ 没有。目前没有、 啊、没有啊， 目前没有 啊、哦、好吧、 后边也可以回家看。来， 然后我觉得还有一个，我想起一个，就可以，如果人多的话，大家有地儿，比如有人自己有院子呀什么的，可以订那种烤全羊到自己家里这儿来， 而且郭靖烤全羊之类的是吧？ 哎，对，有一个那个羊都府，然后你打电话，他给你送到家，还带俩人，带一个烤全羊那车，现给你烤，还带着小菜，整套的。 哦， 其实那也挺有意思，自己有小院，约几个朋友。 那这一套，反正我觉得，八到十个人吃应该没有什么问题吧？ 比那还得多，我觉得。 对， 我要不在的话， 咱不一起吃一回吗？你忘了？ 对， 八到十个人有点不够，就是人不够。 对，我觉得二十个人差不多， 还可以， 二十人有点多了吧。 然后你还弄点花毛什么的，别光吃一羊 啊！是， 天哪，那得多少钱？ 没到2000块钱。一千多块钱，我原来点过一回是1680，现在可能涨点就1800吧。 一直是办大局的， 就是我们想测试一下他到底有这个服务几点能到，后来很快，你点完以后很快就到了， 而且他在旁边给你烤，然后上来的时候感觉特气派， 对， 那感觉 就有一点。就是烤完了以后，大家不是吃啊、聊天啊，然后那两个帮着烤羊的那个，他让他吃，他也不吃，他在边上就坐着，然后就觉得有点那个不好忍的， 来，小杰说了，我是一个痛风患者，我就听听就行了，我听听就躺下了，当然这个是没有办法， 多看球吧， 对，多看球 是吧？就管住嘴，迈开腿， 是的， 跟着一块踢就好了， 是的， 杨博士多厉害啊，一直都是管着嘴，迈着腿的哈， 也没有， 没人家自己不开车，直接去三里屯了挺好。大晶晶说，哎，刚才说的国贸周一有自助吃麻辣小龙虾，那叫什么名？ 三五堂。 三五堂的这个麻辣小龙虾自助呢，只是周一有。 对，就是周一晚上168，随便吃。 哎，他这个活动到什么时候？ 就世界杯期间 啊， 到7月15号。 然后除了周一以外，其他时间有其他主题。 对，就没有小龙虾了，就没有马小，但其他都一样。 明白。 有马小的时候，其他都也有，什么烤羊蝎子呀、卤羊蝎子呀、什么日料啊、煎饼啊，就各种得有小一百种吧。 真的，我对其他那些都不感兴趣，我就对那个煎饼最感兴趣。 啊，他们家煎饼多好。 是。 我觉得饺子也挺好的。 好，饺子没吃过，你知道那个煎饼？哇，真的酥脆。同时里头那个内容真的好。 都有什么内容啊？ 就里头松露的 哦，高端的煎饼， 哎，就让你觉得，天哪，太好吃了。那吃十套煎饼基本上168能吃回来。 吃松露的才1688一套啊。 没有，他的意思是人家那个自助餐168你随便吃，但是他的煎饼特大，一个就我这饭量也就吃个1/4吧，因为我还要吃别的东西呢。 对， 哥，你刚才听他说什么？他觉得饺子特好吃，你还记得这事儿吧？ 记得， 是吧？他从小他妈就给他做饺子，他就不爱吃，然后他愣夸别人家饺子好吃。哎，你说说怎么的好吃？ 就是他那个饺子吧，就因为我 肯定不是韭菜馅的吧？ 他 肯定有粉丝。 对，然后我觉得他那个饺子，他那个馅儿呢，他是随机的，就今天这个厨师这高英姐愿意做什么做什么。像今天我们就吃他那个有粉丝馅儿的，就真的很好，粉条就很好吃，很香。也有人爱吃那个韭菜，袁老师袁超英老师就爱吃韭菜，单给他包的韭菜鸡蛋。 孙玉琪他说南菜园的那个叫串足是吗？ 串足， 哎，串足，他说洪荒小串。现在是16块钱20串， 我算不过来，是涨价了，是便宜了。 你刚才说的是那一板是多少钱？12块钱吧。 对， 12块钱一板。 啊， 人现在是16块钱20串，我觉得应该是便宜了。 哦， 那20串嘛。 那我觉得应该是便宜了，而且它那个肉不能切的，不可能再小了，就是已经到极限了。 啊，是。 对， 是， 那就是便宜了。 然后人家说一般5板起。 哦，现在限制，哎。绝对5板起就不在话下，分分钟就没了。你看我一个人就7板，我还吃过饭去的呢。 啊，你吃过饭还能吃这么多？你真 这不是看球吗？ 你看球吗？ 就是有人看球，我是负责吃的。 以看球的名义去吃东西， 对，这肉也小点儿，我感觉就像啃签子的感觉。 就特别小，就是签子也不大，然后细细的，然后那个肉 一丢丢， 对，就但是因为它切的小，就特别入味儿。 吃起来也文雅是吧？ 那就看吃的人是谁。 一丢 溜的肉你不好甩甩开腮帮子 吃 吧？吃 的时候肯定是很漂亮、很文雅的， 但是你没看见。 吃的时候就两边要左右开工， 还左右开工啊？ 得快点吃 啊！以后得找个助理再给你拿上续上。 对对对， 你看人南天说了。错错老师这个肚子可能是有黑洞。错，应该是错错老师这个肚子可能是个无底洞。 对对对， 来来来，接着还有什么可以跟大家？ 我最近发现了一个地方还挺好的，而且真的是就在我家边上，我路过从来没敢进，因为我就肯定特贵，就是不敢进。那天我也是特怯生生的，然后敲敲门是，就是在那个五四大街的那个起点。有一个花坛，就是这边是个庆丰包子，这边是一排就我们家那小民房了，中间有一个叫央街，中央的央，大街的街，央街庭院。然后呢外面不起眼，里面是个很大的院落，四合院，然后有阳光房啊，还有一点露天的可以看球。 贵吗？ 不贵，你要是那个就是大家一块去玩的话，可能一个人50块钱能下来，就是 AA 制。你一个人点的话，要是像雷哥这样点一瓶，点一杯啤酒，那不用50就能下来。 啊、真的、啊？ 那还行、啊。 对对，嗯。 有花米吗？ 有，花毛一体。 哦。 有。 哎，那是一个吃简餐的地方，还是一个？ 它有下午茶，有那个可以小型的聚会，然后呢，还有那现在晚上不是有那个足球吗？它有那个世界杯套餐，有酒有吃的。 它是偏西餐的还是混搭的？ 混搭。嗯， 哎，你们就是看看世界杯、看球赛的时候，啤酒就只配这些卤味啊，什么小龙虾什么的吗？ 来，你来一个。 我有时候配点鱼皮豆什么的， 啊，也可以。啊、 我说个新鲜的 啊 啊，醉蟹钳。 我天哪， 吃太费劲， 就咔咔咔刻的那种， 你不就借个味儿吗？ 哦，借 对吧？借个味儿，而且这个醉蟹钳，我最常吃的就是还是小云街15号后边那个烧鸟。 哦， 那叫俺的烧鸟，他们家那醉蟹钳， 就是因为那个他前街，比如说像 网 钢 门、 网钢 小腰啊， 哎、对对 什么那个 后街有很多的那个 对日料 的、 日式啊、西餐什么的，那个烧鸟店里头，他有那个一小碗那个醉蟹钳，刻半天呢，刻半天 费嘴。 我想问个问题 啊， 你们男的是不是都可以一心恩用、一心二用，至少一边看球一边刻这个钳子？ 不，你看球需要。 要是我的话，我就不行，我只能干一件事情。我如果要刻这钳子，我肯定看不见这球。 啊， 我要是看球的话，我肯定就钳子刻不了。 没有，我经常是看一球或者是看电影，然后就吃的，就一直在吃，你知道吗？ 对， 控制不住，等发现已经撑了，就这种。所以 我觉得这个就。其实还不是一心二用，就是机械式的。 哎，对 对 对, 对、 啊，就老想往嘴里放。 就相当于你，比如说你去看电影，买那么大一桶爆米花，看着屏幕就一直在往嘴里塞。其实那是机械性的， 你 嘴就跟那传送带似的。 哎，对吧？ 传送带， 你是马小， 这才是无底洞呢，还传送带。 来来，龙阳也跟我们分享了一下，他说他前几天呢吃了虎小龙小龙虾。他说那个小龙虾呀有点微贵，但是个头是很大的呀，而且呢那个皮儿特别好剥。 哎，对，它就是没有脱到最后一层壳。 哦，就是 六月， 就是又鲜而且又年轻呗。 对，六月七月的小龙虾应该是壳是薄的，相对就比较嫩，那种一捏就破了。 嗯， 如果过了，应该我上次拍是7月14号19号，过了这个季节小龙虾它就又脱一层壳，它就结实了。 脱几次壳啊？ 我没记住，我可能记着大闸蟹是脱21还是22次壳，反正 就越脱越硬，是吧？ 对， 对，来吧，接着。 我觉得那醉蟹钳不是说了吗？ 嗯， 那个你还可以那个什么，再去很多地方都卖那醉蟹钳。我爱吃那个烧鸟，他们家那个醉蟹钳是因为他们家那个不辣，有很多地方卖的喜欢吃辣的，在某点评你一搜醉蟹钳，唰这一溜， 就 你家进都可以。 不。你所谓说那个不辣是他弄的那个芥末泡的那样， 不 是 是辣椒。 哦，就是辣椒。 哦，就是辣椒。 哦， 啊，那个所以就是你可以说一般的都比较辣啊，你要是咂摸一下那个喝凉啤酒也还行， 就嘬一下那汁儿喝点啤酒就行。 它里头确实有肉，还是鲜的那个蟹肉，挺好的，我觉得。 嗯， 当然刚才像那位痛风的朋友就不要想这个了。 嗯， 痛风的朋友已经转台了 啊。 通风那位可以干喝 啊啊，干 啊 干喝好像 也不大好， 也不行。 对对对， 喝茶 啊，喝茶好。 天哪，来来来，赵导还有吗？ 然后我觉得还有一个可以买回家吃的，就是叫廖记棒棒鸡，但是他们家我觉得那个就是卤的素菜，我觉得比荤的好吃，我觉得海带好吃， 对， 还藕， 对，这俩都属于食材本身比较致密，然后吃起来不会那么辣，然后还有味儿， 而且你可以吃一晚上也不觉得撑， 而且吃完了心里不会有太多的愧疚，就是负疚啊，我就吃了这么多， 对， 海带还好，热量也不高。 但是、你考虑真多，我从来不考虑这个，我只考虑好不好吃。 没有，我经常会想这个热量有多高。 但是得看他是怎么做的了，真的。 他应该是中央厨房配送的。 哦，是这样。 对，我常买的那个就是在那个西直门那个凯德茂。 哦。 地下就是地下一。 嗯。 然后他再往前走一点儿，右转弯有一个卖豆腐的，现磨豆腐。 嗯。 叫磨豆。他们家有那个豆宝， 嗯， 放点孜然粒儿， 嗯， 有点微微辣，然后拿洋葱拌的，那个也特别下酒。 好， 嗯， 来，咱们再说一位听众朋友的信息之后，咱们我想可能也就有十分钟的时间了。 嗯、 这样，咱们十分钟以冲刺的方式多介绍点，比如说可以撸串的， 嗯、 还觉得不错的地儿。 嗯， 然后西边的地儿就让米夏包了。 嗯， 米夏可以说西边我们家那边都哪儿撸串特别好吃的。 雷哥确实不了解我，我住在东边。 我说西边的，他说东边的。 哎呀， 这位听众朋友叫培培，他说刚才说的烤全羊叫什么名字？叫 羊都府。 羊都府是吗？ 对。 在。 他有两个，哎，至少三个店，我知道他两个店的地址，一个是在东边梨园有一个小就是什么七棵树九棵树地铁站出来。 这俩差的远着呢啊！ 几棵树来的？ 七棵树是五环边上，九棵树都穿过通州区了。 哦，那是那个少的那个七棵树， 哦、对，五环 七棵树那儿。然后呢，地铁一上来就能看见他家挂了一个很大的羊头，然后里面有各种各样的那个关于羊的那个就是料理。 啊、 然后还有一个城里的在丰台有一个万达广场，然后在。某平台是都可以搜到的，然后呢他们家可以打电话订这个烤全羊，他有那个车、嗯、 对，如果你自己可以找到一个露天的场所，然后在那儿办个 party， 你就给他打电话，他就直接， 而且 他 是一整套的，连凉菜，带几个凉菜还有水果。 哦，其实你就是自备酒水就可以了、 嗯、你也可以要求他给你送酒水， 你可以自己带一点，然后让他给你烤羊，是吧？ 对， 好好好， 好，进一段广告。 本栏目由工商银行北京市分行特约播出。 老公，你又在玩手机，也不陪我说说话。 老婆，别生气，我们家的车险不是快到期了吗？我在手机上买车险呢。 手机上也能买车险？ 是呀，惊不惊喜，意不意外？工商银行手机银行交强险、商业车险啥啥都有，手机在手，一键都能够。 还有这种操作，快快让我拍个照，我要在朋友圈炫一下，科技改变生活呀。 更多产品登录工商银行手机银行。 老公，你又在玩手机，也不陪我说说话。 老婆，别生气，我们家的车险不是快到期了吗？我在手机上买车险呢。 手机上也能买车险？ 是啊，惊不惊喜，意不意外？工商银行手机银行交强险、商业车险啥啥都有，手机在手，一键都能够。 还有这种操作，快快让我拍个照，我要在朋友圈炫一下，科技改变生活呀。 更多产品登录工商银行手机银行。 本栏目由工商银行北京市分行特约播出。 一颗星，两颗星，三颗星， 闲着没事数星星呢。 是工商银行手机银行智慧一起行活动期间，北京地区客户通过容易行手机银行签到办理交易，可获得相应数量的智慧星作为奖励。客户使用手机银行越多，获赠的智慧星越多，多囤一些就可兑换丰厚电子礼券，最高500元。 哟，不错呀，正好要买电，用手机银行缴费得了。我也数数星星。 活动详询工商银行95588。 吃喝玩乐大搜索，正在直播。 这里是吃喝玩乐大搜索，可能还有最后不到十分钟的时间，我们抓紧时间让我们的两位嘉宾咱冲刺一下，介绍点好吃的撸串的地儿。 嗯、 好，我先说秦艺草原。 啊，秦艺草原是 西边是吗？ 东西都有 啊，是是 啊，对， 东西都有。东边在劲松，有一个大超市边上，然后西边在房山，良乡 物美云港，云港物美边上。 那这两边店都不一边大吧？ 西边那怒大， 对，那云港那可真不是一般的大，就都是标间儿、嗯，都是包间儿。 但是我老听你们说，真的是没吃过。 那值得一吃。 约一场， 他是主打就是吃 羊肉， 哦，就是羊肉， 就是肉好。 偶尔有牛，他的那个牛肉就是煮完了以后带着金黄色的边儿。 他 那个对他那因为吃草长大的牛嘛，他那个有那个金色的边儿。 哦、 然后羊呢，就是羊肉，它的肉串就是只撒盐， 对， 啊，也不腌制，鲜肉串只撒盐。 哦，就跟杨大爷那个涮羊肉串是一个道理是吗？ 差不多吧， 差不多， 啊、就那个意思。 但是他说实话，他的肉比杨大爷还好。 哇、 哦，我就没敢说这句话。 没事没事，博士抢答了一样。 他那个确实是那个肉很新鲜，早上宰，下午到餐桌，那个确实 他的那个羊肉串吃起来回口是甜的， 对， 羊肉甜的，涮羊肉也是。你看平时我们吃羊肉，涮羊肉都要蘸那芝麻酱、小料什么的。 他那个不能蘸，那个三哥 不让你蘸， 对， 蘸着别糟践了，糟践了。 对，就这 意思啊， 不让你蘸。你觉得你蘸了，你就不是他哥们儿了，你只能白嘴吃。然后那个当然也可以，那个就蘸点别的小料，比如说韭菜花啊，然后那个虾葱、 他那韭菜花还是他那儿自己弄的韭菜花啊，还不是咱们外头买的某智和的那个。 嗯，哎，但是我觉得他们家那涮羊肉啊，有一个吃法我是比较喜欢的。现在、就是崴那个涮羊肉的汤，就铜锅里那汤、然后撒点小香葱、然后呢放一勺一点点盐，然后呢就是涮了以后蘸那个汤，就特别好吃了。甜甜的， 就食材越新鲜，就是 对 加工越简单， 就是一条，就是肉好，那没别的。就所以就特别的，你要说真说吃羊肉，他们家好。 而且我觉得现在这次世界杯去他们家吃烤串，我觉得还有便利。那三哥俄语叫怒好， 对， 特别好。 不是这个跟看世界杯， 他帮你翻译啊。比如说那个俄罗斯队的记不住人名啊，你像我看俄罗斯的小说，我都没法跟博士交流。其实那些名著我都看过，就是人名我记不住。 其实是我没看过，所以我没法跟你交流。我只知道有什么安娜卡列尼娜， 对， 复活、还有什么就不知道了。 说里头的主人公 啊，不知道，不知道。 他说的就是主人公啊，以主人公命名的小说吗？ 那复活不是啊？ 复活啊， 来 忘了。 刚才说的这个名字叫《 情义草原》。 情义草原， 哎，真的，正好。 具体在哪儿？ 劲松 啊， 劲松有一个， 还有 云港， 云港， 嗯， 哎，真的，如果要是这样的话，其实离劲松近，有时间真的是可以去尝尝， 对， 真的真的。 但是吧，我们每次都特别诚心诚意的邀请维哥，然后维哥每次也特别实心实意说好，我们必须得去。然后大姐天不行，我家里有事儿。 你觉得他是实心实意的吗？ 他是实心 实 意，实 心实意的婉拒啊。 不是，他确实实心实意答应，但是家 身不由己， 不一定能突破得了。 别闹啊！来，接着说。 我来一个那个土狼部落。 天哪！你 刚才那叫什么来着？怎么跟这个？ 情义草原。 哎呦， 这吃羊肉吗？ 你们俩这吊着来的？ 把兄弟开的吧？这个是 可能是啊。土狼都因为离我们家近，志银桥那边。然后有什么肉串？这真是。反正我看见他得从我上高中的时候，这得20多年了。 嚯、 20多年了，然后门口有只，狼的那个雕塑啊，还是什么的、 我以为真狼呢。 真狼哪行啊？ 西伯利亚平原狼。 真狼你就应该去那个 大兴野生动物园参加你们的萌宠活动。 不，就那个天街斜对面那叫什么？ 天街斜对面。 啊， 新城国际 没有小大董什么都在那 边啊， 然后那门口不就是又是猩猩又是狼的 啊？是吗？ 啊，来、没事，接着说你 啊。这土狼部落主要就是喝啤酒吃串的，这多少年就是看球一据点、然后有那大炮皮，有那个扎皮，然后羊肉串、鸡翅什么，他还都是这就是我觉得十几年前在他们家看球什么样，现在还是什么样那个、感觉。 好，莉莉说。三哥那个店叫什么？我们刚才又重复了一遍，叫情义草原，啊，屋檐是的，那这两年都是在这个节目，没什么问题啊。希望大家常听这个节目，越往后听越饿。哎，真的米夏饿了吗？ 我饿的都不行了，我在想我7点到8点怎么办？雷哥，你要是仗义，你就留下来陪我。 晚上家里有事儿、 那个。 哎呦，你们做毛豆。老这么说事儿有意思吗？您一天做8遍毛豆啊？ 来来来， 需要的量比较大 啊。还有不就说那个，我原来老推荐那个 哪个 北京土著部落，也是去东王庄那个东王庄北门、 哦、 啊。 从小吃的那个， 那不是从小吃，就是从去年开始发现的、哦、啊，是我发小他们家门口的， 嗯嗯 啊，人一个是我们家门口，那发小家门口，人都是这片儿、 哦、 啊，这个看球吃串，但是看球你现在他院里的那个就是地儿没有电视，啊，屋里有电视，啊，可以看球，然后也是羊肉拎筋的。包括还有炒菜，还有凉菜，包括各种小菜，都有。我觉得那儿 还不错， 还 不错， 挺不错，便宜。 对对 啊、而且好多真是踢完球过去吃饭的 啊？是吗？ 啊，对，您讲那个什么林大踢完球， 嗯 啊，袁学院踢完球， 哦、对对对， 或者农大踢完球，反正就是都周边八大学院嘛， 对对对， 踢完球然后到那儿一聚，啊，特别有看球那气氛。 哦 啊， 好，来赵导，还有最后三分钟， 我说一个南边的，特别难的， 亦庄。 哎不没到亦庄，那个黄村， 哦，那也够难， 平行了 啊。对，黄村有一个木垛，他们家就是特别全，就是既有烤羊腿，又有小龙虾，又有羊肉串，就是所有的球点，咱不是有喝茶有茶点吗？我觉得今天说的就是球点，所有的球点他们家都有， 听着有点别扭啊。球点 点球， 哎，但是咱插一句啊，就你可以问博士， 嗯， 世界杯开赛这么长的时间，因为小组赛嘛，一直在循环赛， 嗯、 真的点球可真多呀， 对，十几个了。昨天那个英格兰对巴拿马就俩， 反正就是十四五个了得，哇、 啊， 真多， 可能都不止了，还得往上啊， 踢不进去的少。 对， 但是也有， 就是大家的那个水平提高了嘛？不是今天有那个 VR 技术，然后 不是说那个踢球的水平提高了，而是就是看你犯错的这个水平提高。 对，不是有那个 VR 的那个？ 是的，是的，是的。 VAR， 对 ，VAR 啊， 对对对。好，来， 多长知识？ 接着说， 说哪了？木垛，他们家所有的球点都有，而且那个老板也是一个球迷，特别喜欢看球。我估计他也看不懂，但他喜欢那气氛， 啊、 气氛 特别热闹。 对他哪个队都支持。没有他不喜欢的队 哦，哎，这样比较好。 对，谁赢了他都高兴。 嗯嗯，就跟在健身房，然后我看健身房的那些小伙子呀、姑娘们，就是工作人员， 嗯， 都穿着阿根廷的衣服 啊、 哦。前两天就是刚开始比赛的时候，我还说呢，哟，我说你们这个是健身房所有的都支持，是的，我们老板就支持阿根廷，所以我们每个人都穿了一套阿根廷的队服啊。哦，等这两天我又问，我说怎么样，我们老板正打算换队服呢。 哦对，还有一个地方也挺好的，就是长富宫、 啊、 长富宫里面现在不是开了那个啤酒花园、啊、 对对 对 也是露天的，露天的哦，可以喝到各种各样的日本啤酒。 有没有电视？ 对，这个是 咱们可以拿手机看自己的小屏幕， 他们家有， 那还不是拿 iPad。 哦也行啊， 哦也行啊。 他们家有免费 WiFi 吧？ 有啊， 有 啊，反正我又不看球。 要不说维哥就会算计，是不是啊？ 会过日子 、 哎、 嗯、 哎、你看， 维哥要是早知道我十几年，我早就买房了。 我接不下去。 怎么还说到买房的事儿？ 来，还有最后的一分半的时间。 其实很多那种连锁的、嗯、像什么木屋烧烤，对吧？石器时代，这就非常非常多，很多店都可以， 嗯、 就都还可以。 嗯 啊、你说，反正我没觉得特好，但是你说解决一个吃串的、喝啤酒的问题、 嗯、 还是不错。嗯， 就是现在望京我知道有两个、 嗯、小骆驼。 嗯，对，一个是小骆驼，另外一个是我听住望京那边好朋友跟我说的，也是陕西风味的烤串。 啊， 哦，特别火，但是我真的是想不起来叫什么名字了。而且我还跟他说呢，我说去望京要吃串你就得吃小骆驼。他说维子是这样，小骆驼里头我都觉得有点乱。我说不乱啊，我说人那里头没有抽烟的，点餐啊什么真的。他说另外他说的这家，人家装修啊、环境啊， 嗯、 哎呀都特别好，包括那个陕西的西北烤串，门口排位子嗨了。 对，您说到望京，想望京还有两个店挺挺的，一个是京鹏串屋， 嗯， 它是那个望京小腰的那个，就是一差不多的水平吧那种的，然后还有一个老冯炭烤羊蝎子，他们家也有烤、 嗯、 也能撸串、 啊 嗯、 也能喝啤酒，然后还有电视看。 嗯，好了，